喂，嗨，连 Nicola 终于见翻你啦，冇见好多次喎，次次都系即系呢排都系唔见你，你点解缩咗上去嘅呢版嘢？等等先啊，觉唔觉咧？大家好似系咁嘅，今日都仲系年假都完咗啦，应该。等等先啊，OK， 你好啊，Wayne，是从 Hello Hello。 你好。超市路堵到，不过一阵要离开。 哦，唔紧要啦。 135 High Road Tom Ultramax 数96 Hello，恭喜发财。 喂，Hello。 恶土要，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好耐无见，大家好，祝大家2018年开开心心，身中烈健。平凉啦，我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 ，Kiki 美女美女收到吹鸡。老探你好，大家好， 我是 Solon， 气探长好， Hello， 相信喺老探 Ultramax 96结果奖里边好考唔考试，美国记好难食，尊介探长你好， 系，咁啊 ，Nicolau 点样啦？你话咩话？ Nicola， 因为我要好早瞓啊，每日5:09起身。 点解咧 ？Nicola， 我有听重温啊。 OK， 喂 ，Hello SK Lee 你好，喂咁咧，答翻阿 Ultraman 先啦。咁啊 ，Jollibee 好唔好食啊？即系你话佢好食就唔讲得上噶啦。不过就我觉得啲味又好过 KFC 啦，因为其实啲汁都系嗰啲汁嚟嘅啫。咁啊啲。即系嗰个所谓扒啦，汉堡扒啦，咁其实啲味道都唔同嘅。其实类似嘅汉堡扒嘅味咧，就分开麦当劳啦，同埋呢个 Mo's Burger， 唔知大家有冇食过咧？咁同埋呢个 Jollibee 啦，当系仲有咩快餐有呢啲味嘅咧？咁我觉得即系约略系呢三个品牌都有啲咁上下嘅味嘅嘢啦。咁我觉得各有千秋嘅，咁啊 Jollibee 比较腍啲，同埋啲肉呢就有少少肉味啦，即係似係啲牛肉嗰啲味啦。咁但係如果麦当劳嚟计呢，咁除咗嗰个安格斯嘅牛扒呢，即係安格斯嘅汉堡之外比较浓啲嘅肉味呢，咁其他啲 regular 啲冇乜肉味，尤其是嗰个豬柳蛋嗰个豬柳啦，即係豬油唔同啦，当然有少少姜味特别啲之外呢，咁如果你食嗰个普通汉堡包同埋嗰个芝士汉堡呢，可能食惯咗咁多年同埋多啲机会食到呢，咁变相 Jollibee 嗰个呢就好似好食啲啲囉。咁但係都冇乜胃嘅，其实即係你要嚟果腹嘅，要嚟顶住先嘅，咁咪好囉。咁但係呢，我见到上次Facebook 有位朋友呢，即係留言咗喺我 Facebook page 嗰度，就讲就话即係话我点样吹嘘都冇用，即係總之垃圾食物咁樣講，咁我亦都冇反對佢講嘅，垃圾食物嘅周街都垃圾食物㗎啦。咁我唔係吹嘘佢，只不過呢我係還咗心願啫，即係只不過香港嘅 Jollibee 開完又執，執完又開返，我都未試過香港嘅。咁所以呢唔知點解佢會覺得我吹嘘緊啦，咁可能又覺得我有錢收啦，咁各樣唔緊要啦。即係總之我出咗嗰個 Jollibee 嗰條片呢，就4-5 個人 unlike， 唔知係咪即係就算我係收錢，係咪令到你好難受呢咁樣。唔紧要啦，即系呢啲你唔好话好介意人 unlike， 但只不过咧，我好中意研究咧啊，究竟啲咩言论啊，或者啲咩原因咧，啲人 unlike 嘅咁样， 即係好得意㗎嘛，我覺得，因為即係其實多唔多人 like 對我嚟講好閒啫。喂，即係你個 page 搞成三四年都係得嗰7000多个，即係好死㗎啦。如果整5000多个咪7000多，咁啊好死㗎啦，咁少。咁但係有啲人就選擇超咁少就嬲嬲豬咁樣就唔 live 啦。我都識啲人係咁嘅，即係冇乜人睇佢，佢又唔鍾意嘅咁樣。咁當然我都有少少呢個感覺啦，少人睇梗係冇人啦，咁多人睇就好似有啲滿足感多啲。咁但係研究過分析過，即係我呢啲節目少人睇好正常嘅，因為冇主題冇話題，即係香港人冇話題又死得㗎嘛。咁所以呢即係難得剩返呢啲，我好開心啦，即係再次多謝現場聽嘅朋友啦，特別咁現場聽包括頭先讀留言嗰班啦，咁同埋有啲網台 app 嘅朋友呢，原來呢都有好多人因为网台 app 先至听9724嘅，甚至乎因为网台 app 先识我嘅，咁我更加高兴添。因为如果你喺 D100 识我嘅，喺城寨同埋forum 知我系咩人嘅话呢，咁你就即系你都知我讲乜㗎啦。咁唔听又唔系损失，听咗又高兴嘅最好啦咁样。咁你听咗又唔高兴嘅，咁梗系就自然唔会听啦。咁首先招呼网台 app 嘅朋友就系呢个原因啦，即系佢无端端装咗网台 app 撞咗入嚟，可能有啲咁嘅听，而你又听得乐意又继续听嘅话，真系多谢你。咁另外呢班 live 咧，希望你多啲留言咧，就尽量利用到 live 咧对 YouTube 即系呢个 channel 嚟，即系9724 channel 嚟讲咧，简直系其中一 part of 呢个9724嚟嘅。因为单吹就冇咁过瘾嘅，即系大家留啲言，俾啲意见咧，咁啊玩得开心啲。咁另外咧，就如果头先嗰位有位朋友就系话我正话讲咧，即系话反正呢都系垃圾食物，但喺我心目中咧，饭粥粉面饭先系垃圾食物咁样，即系见仁见智啊嘛，有时啲嘢。咁所以喺粥粉面饭同埋 Jollibee 嘅汉堡扒嚟讲咧，我觉得唯一Jollibee 嘅汉堡扒咧就唔系垃圾咯，即系其他嗰啲对我嚟讲系垃圾嚟嘅，即系唔系话冇价值啊，但系对我身体嚟讲系个垃圾嚟噶嘛，即系我用咗8个月嘅时间去引证到咧，冇咗粥粉面饭嘅身体咧系仲比有粥粉面饭嘅身体咧系更加优胜嘅，咁所以咧我就够胆咁样讲啦。咁有啲人听得唔舒服嘅，就觉得哇你大逆不道、啊，粒粒皆辛苦、啊，你话垃圾咁样，咁啊嗰啲。快餐店嘅嘢食嘅和尚唔系条条都系命嚟嘅，嗰只牛、嗰只猪、嗰条蚯蚓、嗰只马，咁都系条生命嚟噶嘛？你下下都用垃圾嚟形容嗰啲肉食嘅话，咁都不遑多让啫，系咪？ Man Bob 恭喜发财，美女美女，原来九巴号学唔学？学689。 学乜嘢啊？ 乐淘摇咗，你必去中环食先有风味。 有位先得噶。 9527，萧志荣最爱 Mars Burger。 OK。 尹信旺究竟而家系易早落比定快乐工？进界 Mars 即叫即制。 哦，系冇错。 美女美女语言艺术，玩数字游戏或加人工，因加得减。 哦，咁梗噶啦。 种族歧视 mode， 有条 IQ 题系边间系全港最大嘅女仆餐厅 ？Very Chinese。 Hooters 咯。 食碎牛肉。 冇信心食碎牛肉，因为咩肉都有嘛，系咪咁意思啊？咁咧就IQ 题，我只系想讲啊，最大嘅女仆餐厅咪就系 Jollibee 咯，但系我觉得系 Hooters 啊嘛 ，Hooters 啲女仆先系最大啊嘛，个传统上啊，但系香港就好似唔系啦，即系譬如你睇日本，日本都敏敏地啊，譬如睇翻美国嗰啲 Hooters 咧，佢的确系全港唔系全球最大嘅女仆餐厅嘅，冇错。咁咧就仲有酒吧话加价嗰啲咁啊，梗噶啦，你真系。生意佬啲钱你喺佢手度拎啲出嚟，如果唔系靠啲工会又点会有可能成功逼到佢哋加价？咁其实好蠢噶，我识有啲做老板嗰啲咧，即系成日都对嗰啲工会咧好多成见嘅。咁咧就系话嗰啲工会究竟有冇企喺工人嗰唔系老板嗰度谂啊？老实讲真系冇噶，因为工会就代表佢嘅客仔，佢客仔即系会员就系工人啊嘛，咁梗系要争取噶啦。咁但系边个系强势，边个系弱势咧？咁譬如工人唔系，譬如资方嘅， 咁佢自然係有好多嘢保障到佢啦，因为你合同上面即係你要一个人做嘢，係佢欺你出粮俾佢，佢出卖佢劳力嘅时候，咁佢份约呢就因为是资方定㗎嘛，唔係劳方定㗎嘛，咁所以佢有绝对嘅优势嘅，咁只不过你係做到啲劳方就嚟死，就死之前就唔死得，你继续帮你做，呢、这个就係资方嘅技巧嘛。咁当然因为上次九巴出咗事之后，咁佢一个 PR 嘅动作嚟㗎嘛，话加价，咁究竟有冇加到呢？咁我唔相信冇人唔受惠，即係我相信一样就有人受到惠嘅，咁但係内容呢我冇资格讲，因为冇睇过，即係我讲返阿妈女人一个现象出嚟啫。咁所以呢就算你讲返资方呢，其实自由党啊、行政会里面大把老细啊，呢啲其实已经充分咁保障咗出粮俾人嗰班㗎啦。咁所以呢即係希望嗰啲老板呢觉得劳工界嘅譬如工党啊、即工盟啊，嗰类即係佢係为大众争取一个好啲嘅福利，即係帮打工仔争取好嘅福利，係其实係一个维稳嘅动作嚟嘅。即係佢係不停咁样就令到嗰啲打工嘅人可以生活到，即係卑微嘅争取到一个生活得做工得有尊严嘅水平，而令到个社会係更加和谐嘅。咁但调返转，如果冇呢啲工运领袖呢，冇呢啲工党呢啲呢，咁我社会一早已经好似六几年咁样暴动啊、罢工啊、罢课咁啦。咁有冇咁諗过呢？即係呢个第二个角度嚟嘅啫，只不过係。唔知点解好多社会人士都觉得即係呢工同劳工之间呢就是、一个对立面，就是、一个唔係你死我亡嘅情况嘅。即係我觉得实际并正正唔系囉。即係如果要咁諗嘅话呢，就即係你永远都唔知道你请个伙计帮到你啲乜囉，其实係。即係觉得你养緊佢囉。所以我有时听到人哋话嘩一开波定一间公司就要养20个人咁样。喂 ,sorry, 嗰啲唔系你养嘅。你无端端养佢，你唔使去做就系你养佢嘅。但佢哋要做嘢㗎嘛。佢要帮你发达㗎嘛，大佬咩叫养呀，系咪好难听呢？你话觉得呢、這个即係个老板养啲伙计呢种讲法。可能有啲人是口头禅啦，但是你请你即係细心諗下劳资之间嗰个关系其实係点样嘅呢究竟。 佛山矿海探长郭伟 与入 场进界出街食多数都冇乜益，冇办法。Joseph Chang探长新年好，天丁发财，从心所欲心想事成。 天丁发财唔好啦啩。 Barry Chan, message retracted, 留人生道，多谢你啊 ,9527。 狮子荣 野兽 几时 出 现 等 体 破 坏。你睇唔到嗰度喎。野兽。嚟。见唔见啊，因为舐緊自己喎呢野兽。野兽。有冇电筒照照佢呢，打啲灯俾野兽先。你睇喺嗰度，佢又今日好乖喎。如果喺呢度唔喐嘅话，喺度自己清洁身体喎。咁啊，望都唔望上嚟啦，因为嚟到拱冧晒咪啊，踩 keyboard 啊，咁样踩到开唔到 live 啊，或者 quit 咗啊，帮我咁啊死啦，大佬！好曳啊呢度友，嚟到呢度咧，新环境咧，佢癫咗咁样周围跑啊！ 我是 Luca64, 大家好 ,Rebecca, 我探长。 Hello. 你好，美女九八月新员工明天吹鸡，九湾厂记者会30人一组都厂晒马 ,Ultramax 数96 Tracker, 尹胜宏员工养老板就真个老板唔使做，又有食又有住又有钱落袋 ,Record Cock say something. OK, 喂咁呢即係头先讲到九巴嗰單嘢呢都仲睇緊嘅，但我記得十年前到啦，就好似城巴嘅司機嘅工會呢就俾呢個工聯會騎劫咗，咁嗰單嘢唔知而家回復返水平未呢，因為當時呢就係嗰班司機呢就要求呢喺 沙士之后呢，回复返沙士之前嗰、那个嗰、那个人工呢都唔能够达成協议。但係呢工联会嘅有啲咁嘅冚家產呢就走去喺个谈判桌嗰度呢帮人应承咗加返单位数唔知几多 percent， 都仲距离系沙士前嗰个人工嘅。咁佢当系争取成功咗。咁呢啲大家都应该仲记得嘅。咁但係九巴个个月薪咩九巴嗰个工会我唔知系咪即系都系工联会呢，因为以我所知呢巴士公司有几间啦，同埋佢啲工会呢都分开晒唔同属会嘅，甚至乎有啲骑墙派工联会同埋工党同埋职工盟呢两边都有唔同嘅会嘅，咁边边帮佢攞个着数咪去边边囉，即係呢啲狮子山精神啦，真係值得可歌可泣啊，真係。咁变咗你有时未俾人睇穿你囉，即係你班友都冇咩原则可言嘅，即係唔同以前好野蛮嘅年代呢，就係当嗰啲所有工会要罢工嘅时候，有啲要翻工会俾人打㗎嘛。咁我听下陶杰讲呢，陶杰真係一个活化石嚟嘅。佢讲当年嘅红 van 呢，红 van 原来就係当左派大罢工嘅时候呢，而同英国政府協商产生嘅一种新嘅牌呢，就係14座嘅牌。就係原来咁样产生红 van 嘅。咁有时听呢啲咁嘅掌故真係非常之令到你有个思想空间嘅。即係当时原来即系一个左派嘅思潮咁兴旺嘅时候呢，原来都有好多好醒目嘅的士唔系嘅司机呢走去帮其他市民揸车嘅。咁当时嗰个大时代呢，我而家幻想唔到当时系分左右啊，定系分一啲唔知点样个社会都好分化嘅。但系问题唯一目的就系希望市民正常运作到。咁但系今时今日呢，嗰啲所谓社运产生嘅一啲黄丝蓝丝啊，甚至乎早排疫苗产生一啲精英同埋盲毛啊咁样，即係我觉得而家社会呢每一个话题只係传媒走出嚟撩两撩，或者传媒将一个好矛盾嘅一个 point 有意识地等花生食嗰个态度去报道一啲嘢呢，咁个社会又慢慢又分化返㗎喇。咁所以呢，如果你讲得积极啲嘅话呢，呢个一个好嘅现象嚟嘅，即系令到大家几方面咧都俾佢扇咗几镬咧，闹晒交之后咧，就发觉哇，值唔值得咁样同一啲同路人或者朋友亲戚闹交咧咁样，咁慢慢咧就会渐趋成熟嘅。咁但系坏处咧，如果呢班人唔成熟嘅时候咧，咁个社会咧就即系更加各自为政，更加冇团结嘅一日。咁甚至有啲人话使乜团结啦，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对个社会认识多咗嘅，咁啊自然会。即係对个社会譬如就算选举，就甚至乎即係每个 movement 都大家有自己嘅睇法嘅，都係一个好处嘅。咁所以话呢，有时政治嘅嘢一日都嫌多啦，咁只不过係即係我哋而家遇着个咁嘅未有普选嘅政府呢，市民并唔能够改变到佢嘅施政同埋甚至乎立法嘅过程或者立法里面嘅内容嘅时候呢，咁我要真普选呢，就似乎係一个大家一个共识嚟嘅。咁但係好可惜呢，条命呢太短啦。即係当大家继续讲緊呢样嘢嘅时候，就呢班人都分化咗啦。咁真係是祸是福啦。即係证明香港人适唔适合有普选，争取緊啲咩，或者有几长命去争取呢，咁真係睇大家自己啦呢样嘢。 Very Chan 啲高官多数都系禽兽，句号Hill 是路宝体跟 Watch Life SpaceX to launch Falcon 9 rocket PA mission at 9上57 series， 句号Hill 是路宝一阵翻嚟 Max 两港币100元。 Well, thank you, Max. 大家大吉大利，利利是事，事事如意。Hercatch 巴士啲工会分晒职工会同工联会，工人力量分散咗，好难争取到啲咩事。从今日听到九巴由三个工会，九巴只响同两个亲建制工会倾，唔会理职工盟嗰 边。Oh, okay. Stocky Sydney 好探长 ，Hello Running Mouse Hi， 大家晚上好。 咦乜？Falcon 9未啱，未上个礼拜飞咗咯，而家又飞过咩？系咪搞错咗啦？你应该睇紧个唔系 live 嚟嘅， 以我所知58分前有个 Falcon 9 launch of the,、哦、还有另外一支卫星，哇飞得那么密的，哇 SpaceX 真的很劲抽啊，可以飞可以上去了已经是吗，哇同埋呢是啦，我都话即是九巴即是巴士的工会呢很复杂的，因为历史以来呢巴士工会呢都是左派控制了的，即是要不然有那么多蛇宴食啫，是不是，即是那时即是直到现在牛头角区的有很多巴士工会的建筑物啊，即是不是即是那个单位是大规模是比九巴商会，不是比巴士工会，不是九巴商会，比巴士工会的物业来的。咁嗰陣時咧，就因為60年代咧就好重要地一個反政府嘅勢力嚟嘅。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佢都係為咗飲飲食食啊，同埋爭取一啲權利、權力啊，即係某啲人嘅權力嘅所在咧，先至會有嗰個工會存在嘅。即係如果真係九巴嘅同事靠嗰個工會爭取啊，真係食得屎啊，真係好明顯啦。如果呢位朋友講嘅冇錯嘅話咧，就是他只是会同工联会那班工会去傾的，即是为什么会巴士公司只是同这些工会去傾呢，那是很简单的嘛，即是人都明白的啦。那你摆明做场戏出来拿下 PR, 拿下掌声，拿下一些即是另外一些盲目呢，就觉得呢工会原来香港有效运作的，那不知道什么事咯。那但很可惜，即是我都认同呢，其实好多即是其实香港文字真的未开，即是成日都俾呢啲咁嘅 PR show 呢就呃咗，就觉得呢好似哇个社会真係几透明喎、哦、有啲工会又运作到喎、哦、有民主成分喎、哦、咁样。甚至乎有好多人呢见到陈婉娴喺个博咪嘅时候讲啲嘢呢，面得红耳不热呢，讲出一啲呢同佢喺立法会投票嘅结果相反嘅嘢，亦都有好多人信㗎喎、哦、我问你死未先呢啲。咁啊 ,Max Low 呢就货金啦，就100蚊。咁呢真係多谢你先啦，但头先呢我同一啲个别嘅网友网聚呀，即係好高兴啦，即係竟然有人专登留我食饭咁样。咁当然就有少基础嘅，因为原来佢个中学同学呢就係我朋友嚟嘅，咁啊顺便聚旧咁样食一食饭。咁呢佢亦都有实际上支持我，咁借呢个机会多谢佢啦。咁原来佢呢从来呢都系听网台 app 㗎喎，佢又唔会听 Facebook 啦嘅吹鸡啦，又唔会直接听 YouTube 啦。啊原来有一啲网友或者听众呢就嚟自网台 app 嘅，咁位数都唔少嘅听讲。因为你睇个 figure 呢，佢少唔过 YouTube 嗰个人数嘅。咁所以真係唔知点解，即係唔知点样形容好啊。因为呢我就觉得9/24呢就听 live 先过瘾嘅，因为 live 可以出埋一份声。咁但係嗰啲朋友呢就佢觉得呢啊原来唔出声都过瘾㗎喎。因为呢多数人 feedback 俾我听呢就话佢通常都开嘢啦，即係冇人同佢倾偈，又得一条友作战嘅时候呢，我喺度吟沉沉呢就好似一个 friend 咁样。咁呢甚至乎有啲人就唔 care 个内容讲乜嘅。啱啱好啦，因为9/24呢今次我嘅吹鸡文啦，甚至乎呢一排我都冇乜特别嘅主题係话呢集讲乜嘅。咁变咗呢鍾意追主题嘅朋友呢就早就已经唔听㗎啦。咁剩返嗰啲呢全部都係嗰啲咁嘅成分嘅人啦。咁所以呢又走出一片天空啦，就係嗰啲人就专系听呢啲岩沉沉啊又冇咩主题嘅人嘅 live 嘅。咁都好啊，即係都始终叫有个定位。始终唔系同嗰啲要抡好多功课好大压力嘅网台嘅主持一样。咁我总之多谢佢哋先啦。 Ultraman 数96头先货片九上西班牙卫星同 Elon Musk 高速实验宽频卫星。 嗯。 我呢边都睇到佢条尾。 唔爽。 及 Nucky Brown 到。 Hello, 俊。 Nucky Brown 探长。 Hello, 你好。喂，其实呢好笑的，逢亲呢嗰个 Falcon 系列，即係呢排呢呢两三年啦。咁飞咗上去之后呢，因为佢有三粒嘢会跌返落嚟嘅。咁其中两粒呢上次呢回收到嘅。应该三粒嘢都回收到嘅。咁佢即係上到一半就甩两嚿嘢出嚟咁样呢，即係个天度好多唔同嘅 好怪嘅，类似即系呢个物理嘅残留嘅画面你见得到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啲新闻都卖晒噶啦，系咪即系冇人睇新闻嘅咧？就美国真系，即系仲有逢亲见到咩最近嘅 UFO 咧，都拨入埋嗰个天文现象，唔系嗰个物理现象出嚟，就话见到 UFO 咧，就系、是、Falcon 嘅星空嚟嘅。咁但系唔知点解，即系信嗰啲就信噶啦。即系好多 UFO 迷咧，即系见到乜都觉得 UFO， 见到雀啊，见到昆虫飞过咧，都当系嘅。咁我觉得即系嗰啲人真系好有福嘅，即系咩都信嗰啲人咧，又见即系见到有啲天文现象啊，见到有啲昆虫啊，即系总之有少少异象咧，就好投入咁样咧，攞啲片出嚟，不停咁重复啊，放大逐格 play 啊，咁样咧，又当咗系坚嘢咧，即系佢哋嗰啲圈子就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甚至乎啲人信 Billy Maya 嗰啲嘢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即系摆到明系假嘅都信嘅，唔知点解，即系我觉得系假啦。甚至乎好多人引证过佢啲嘢系假嘅，咁唔知点解佢都有江湖地位。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究竟点解 Billy Maya 嗰啲影嗰啲相同拍嗰啲片咧，摆明系假到爆嘅咧？咁但系佢都咁有江湖地位嘅咧，我呢样嘢到而家都唔明嘅。甚至乎佢有飞碟啊，嗰啲飞嘅行径啊，全部都系。有个核心，有个轴心，甚至乎佢个飞碟系用啲咩物料做嘅，甚至乎佢话见到个外星美女，连个外星美女而家变咗个阿婆，真人企出嚟喺佢面前，话当时有个综艺节目佢系做 dancer 嘅，系同一个人嚟嘅，即系有晒证据佢系讲大话噶啦，但系唔知点解啲人都到今时今日嘅网台节目咧，都仲死都讲翻 Billy Maher 系一个 icon 嚟嘅。即系点解呢个社会咁得意嘅咧？呢、这个现象，即系点解嗰班人，甚至乎香港有啲飞碟会啊，有啲仲不耐唔耐一讲亲最权威嘅，就讲 Billy Maher 啦咁样。究竟有啲咩贡献系有啲咩预言系至到而家啱晒嘅咧？即系我真系想听啊，因为咧次次听亲有关于 Billy Maher 嘅内容咧，就话哇。佢嘅预言都而家中晒㗎喎，哇有外星美女咩七姊妹星人又见过晒㗎喎，喂但係你同时间你冇睇佢啲嗰证据係真定假嘅咩，同埋你冇得你 judge 唔到嘅飞碟係有个核心跟住嚟转好似鱼丝钓住咁嘅咩，即係呢啲即係如果呢啲你就唔係走去 judge 嘅，你淨係即係一心你諗住信嘅你又信咗嘅，咁我想呢啲朋友呢挑战下囉，即係你话我啊，喂，我唔识嘢嘅。譬如佢讲嗰啲，譬如你讲一句得噶啦。其实你见到啲假嘢咧，都俾人陷害，根本嗰啲就唔系 Billy Maher 嘅相嚟嘅。喂，咁我可能会释怀少少。咁系咪有啲咁嘅事咧？即系点解我见到？因为我都刨过下，打咗个名去 search 下，究竟佢有啲咩言论过啊？见过啲乜嘢啊？嚟嚟去去都系我见到佢最假嗰啲嘢咯。即系究竟有咩深层次系？即系佢系好劲嘅，我唔知而你知道嘅，希望你又借有机会帮手，即系点醒细佬，唔好得我咁懦啦。成日都仲系讲紧 Billy Maher 啲系假嘅，咁其实系真嘅咁样，有冇证据可以讲翻声俾我听咧？即系好希望大家会复一复我呢样嘢嘅。照计呢度咧，嗱，我见到我有好多 like 咗我个 page 嘅朋友咧，就。common friend 咧就一定有卓飞同埋 Gary Kwan 同埋阿云海又少啲喎，真系即系会大家都中意 UFO 嘅嘢嘅。咁但系究竟系咪佢讲你又信咧？系咪饭来张口咁样佢 Billy Maher 你又 Billy Maher 咧？咁样就一定信系真嘅咧？咁我真系唔知咯，我真系想求个真喎，真系。 Jodel Hi 探长 ，Chat Room 各位 ，Hello， 395列喺度探长，新年快乐 ，Very Chan 见到可以收回火箭， 嗯， 系啊，我都答嘴好耐，探长 ，Hello， 新年快乐 ，On to 47 ，Hello 探长，各位好 ，Ultraman 数96好似 X Files， 今日 Truth is out there，Harder， 咁即系点啫？都冇，都冇人讲噶，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而家相对个 truth 咧，就系、是、有好多证据啊嘛。即系譬如我见过 Billy Maher 嗰只飞影个飞碟个制作过程啦，佢都系搵啲圣诞波啦，用一个垃圾桶盖啦，咁加埋黐得好匀匀咧，咁样就搞掂咗噶咯。 同喷翻颜色油啊咁样。咁但系唔知点解信 UFO 嗰啲人咧，就系、是、往往佢哋见到个 UFO 咧，唔同嘅日子咧就唔同嘅潮流嘅。咁当时兴啲咩电影嗰个见到 UFO 就系咁样噶咯，甚至乎有啲咩物料嘅，咁见到 UFO 就系咁样噶咯。咁譬如嗰阵时嗰、那个垃圾桶盖即系芝麻街嗰、那个，而家美国已经唔用呢个噶啦嘛。咁而家又见唔到呢啲飞碟噶，即系好得意噶啲嘢。即系咁你唔会怀疑嘅咩？唔通咁你佢话咩你又信咗咁咩？唔通真系唔紧要啦。即系反正睇呢档娱乐嘢开心 OK 咯。咁但系我唔知硬系要耻笑下，即系我唔敢讲耻笑嘅，好似好劲咁样。但系我系怀疑咯，点解咁得意嘅咧吓？有人信嗰个嘢得意啊嘛，即系因为不嬲都觉得咧，智慧嘅嘢其实人同人之间就差好少嘅，譬如 IQ 差十度唔系好多啫嘛。咁但系点解个出入咁大嘅咧个效果？咁 IQ 可能失感情啊，即系可能有啲盲点啦，唔敢讲真系。喂 ，hello 啊，大金你好，喂，仲未有人复我关于 UFO 嘅嘢嘅，起码见到呢度 Nancy 啦，都系。卓飞嘅 common friend 啦，咁啊，仲有边个啊 ？Jo 系咪都系听网台，听好多外星人啊咁嗰啲嘢啊？咁但系咪大家真系当古仔咁听就算嘅咧？嗱，我唔系啊嘛，最惨真系。喂，大家踊跃发表一下先啦，因为我想斟杯热茶饮饮，等等先啊 ，sorry。 我差到几年？ 食紧嘢啊！ 哦，我等个茶包。 娜娜，喂，话开话，讲系讲。今日咧第一次咧呢度个光纤嘅宽频咧，终于用得到啦！等咗成差唔多啊，过一个月啦，啱啱过咗一个月啦，即系你系咪好死啊？你话呢啲，咦死啦！咦，似乎今日人系咪人数太少呢 ？Sharon 唔系啊 ，Chrome 头先啱啱 short 咗成个关闭，睇唔到 Siri 今次有冇读晒我两句嘢添？ 有啊 ，Thomas Sham Shampoo 呢一啲以假修真，未来必须要通过幻想来创造。 哇，你讲得好深、啊，唔系好明白、啊。喂，高速召唤神秘学同埋 UFO 嘅听众。如果呢个话题唔靠你哋咧，我斋讲咧，我都系讲啲三手嘢嘅啫，即系我都系听嗰啲节目识嘅啫，即系先听咁多，同埋有时而家睇 YouTube 啦，同埋你有时有谂到一个话题咧，专登去 search 咧，就好多嘢睇嘅。咁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咧？咦，其实又唔系特别少人嘅，119个都，即系都唔算多咁就。咁讲下个，即系如果既然大家冇乜反应嘅话咧，先系讲 UFO。同埋咧，我观察过近呢一年嘅 UFO 咧，通常都有啲密集嘅光点啊，即系又同以往嗰个潮流又唔同咗。即系光点咧喺90年代之后咧，就好多时都系以光点形象嘅，因为知道咧，就算做假咧，都唔好假到搵个垃圾桶盖嗰啲咁假啊嘛。因为嗰啲咧知道咧，即系昆嗰啲旧潮嘅人啊，可能 OK 嘅。但系今时今日，即系大家个物理个概念强咗啦，同埋甚至乎影视科技提高咗之后咧，即系你巨细无遗咁整到一架嘢，有波有饼有灯有剩，已经系唔 work 噶啦。原因就系、是，即系其实具体啲嚟讲，穿崩位太大咯。咁既然系咁，点解咧？今时今日啲人仲讲紧，即系仲觉得嗰啲 Billy Meyer 嗰类人咧系一个 icon 咧，即系佢系咪当一个小说或者当一个明星咁样睇咧？即系我令到怀疑嘅。即系我记得嗰阵时阿云海同阿 moon 反面嗰阵时咧，佢话因为哇飞碟会咧，话你中意追求呢啲飞碟咧，飞碟即系神秘嘢咧，都系希望求真同埋思想嘅好前卫， 先至会中意入飞碟会啫，或者搞啫，即系同现实有啲距离。但系点知你啲人咁样谂嘢嘅咁样，即系点知你哋原来系盲信权威，同埋唔知我印象中好似系佢哋有啲投共嘅 feel 咧，所以令到佢离开飞碟会咁样。咁但系即系当时我觉得阿云海都浮夸嘅，哇，使唔使上升到咁啊咁样？咁但系谂下咧，即系你仲系信紧 Billy Mai 嗰啲系真嘅话咧？咁我就好难，即系觉得你会即系对真系对飞碟同埋对啲神秘同埋不明来历嘅嘢，会有一个求真嘅精神咯。其实真系冇咯，我觉得嗰班人。以假修真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你说什么。什么叫以假修真？ Sharon, hello, Trico, Nana, 祝你们汪年要见。 喂，是好啊 ,thank you. 你好 ,hello. Notice Zero be limited 之后 ,D, 相都已经被政府 ,D, 假资料 cover up 了。如果个外星美女亦是一个混淆视听的例子 ,Sharon, 即想起 School Painting, 雪 人的探长 ,Sharon, 其实 UFO 造假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出名 ,O47,Hi, 監製 ,Hello, Nana, Trico, 小 B, 你好探长你好 ,395,Liu Fern, 咪好似风水佬，信不信由你，进界今次新 Office, 有冇 room 就睇 ,Rebecca, 我相信有外星人，但 Billy Mayer 片有睇过，確实假到爆，睇过就算，云海亦讲唔少。 嗱，头先咧就话 What is Zero 咧就话 Billy Mayer 啲相都已经被政府啲假料 cover up， 但系嗱，你即系咁讲咧，我会舒服啲嘅。咁但系问题，我系睇过 Billy Mayer 被访问同埋自己拎啲相出嚟，即系除非揾另外一条友扮 Billy Mayer 就讲佢啲相，同埋外星美女嗰啲咧，系一个混淆视听例子。但是真的是他提供的成条片过的啦，这个资料在哪里来的呢？即是除非是剪接到呢，找着 Billy Mayer 的假的手拎出来揸着相，或者他讲关于那个外星美女那单嘢，找人找一张纸出来讲的啫。只要你很简单，你去 YouTube 的 search 一条片叫做Billy Mayer 和 Liar， 即是讲大话的人的一条片呢，咁你见到晒呢，佢其实嗰啲所谓大话系咩嚟㗎，即係如果你话佢曾经拎个出嚟啲相唔系咁假嘅，系有啲真嘅，但点解而家今时今日流传唔到呢？即係以一啲资料泄密或者一啲档案资料要收埋一条友嘅相，尤其是一个民间嘅人嘅相，个难度都唔系低㗎喎，大佬。即係你意思係咪呢？即係佢有啲堅嘅相㗎，只不過呢就政府呢就 replace 咗一啲假到爆嘅相俾公眾見到，就等人覺得 Billy Mayer 係好假嘅。你係咪想咁嘅意思呀？但係我見唔到呢個證據囉。即係如果咁講，個政府個權大到咁嘅話呢，其實我都唔信嘅。即係邊有政府個權大到呢，連民間流傳嘅相佢都可以夾硬整一條假片出嚟，話嗰條友拎啲嘢出嚟假嘅先。咁點解佢話嗰啲預言係真嘅？咁點解你又唔懷疑嗰啲呢？又係政府嘅 cover up 呢？咁好多疑問嘅，我覺得。咁當然你信嘅話，你淨係信你手頭嘅資料都信嘅，咁當然一個幸福嘅例子啦呢、這個。同埋其實 UFO 造假有咩好處？其實好處梗係多啦，又可以出書，又可以真係講 talk， 又可以即係見鬼，點解做鬼故嘅主持都可以賺咁多錢。咁有乜好处喎？话见到鬼，咁梗係会有好处啦，点会唔系啫？咁但係你系咪即係专登就呃人而出名，跟住话真系你成日见到鬼，见鬼见到出名嘅，咁你真系见鬼，你唔好呃人啊嘛。咁呢个就系个动机问题啦。咁所以啊 ，What is Zero 讲嗰个理由呢，我觉得你会唔会又系咁样讲法，亦都系二三手资料呢？即系曾经有人咁讲过，咁你又照跟返话嗰两个 point 啦，即係例如俾政府嘅假资料 cover up， 同埋係一个政府 混淆视听嘅一个例子咧，咁样咁我都听过晒你讲嘅嘢，但系问题我见唔到咯，真系。阿俊介就问新 office 有冇room tour， 迟啲执好先啦个地方，因为咧而家行步路都棘脚嘅，因为咧啲嘢 unpack， 即未曾有位将所有嘢 settle 到，所以咧有啲又仲有一箱未 unpack 嘅嘢，同埋一啲 unpack 咗周地摆嘅嘢咧，即令到好烦恼啊，因为呢个地方实在太细啦，咁所以迟下先啦，可能决定抌啲嘢啊，或者买多几个柜翻嚟 pack 啊咁样，总之好头痛啦，即系穷人就系惨噶啦，因为地方唔够，但系你好鬼多嘢，咁啲嘢你又唔舍得抌，咁注定系失败噶啦。咁但系即系我都会尽量执到舒舒服服嘅，即系正如我上一个 office 得个150尺，我嘥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先可以令到佢奇奇理理咁样，仲可以招呼啲朋友、啲网友上嚟坐添咁样。但我谂呢度就比较难啲，因为地方太细。 小 PM 列喺度，探长你好。 Hello。 395嘅雨房咪好似风水佬，信不信由你。俊介今次新 office 有冇 room 值睇 ？Rebecca， 我相信有外星人，但 Billy 咪 哦读咗啦， 有睇过，确实假到爆。睇过就算，云海亦讲唔少。最早讲起神秘嘢，早排睇咗套 The Man from Earth。好正，诚意 咩戏嚟噶？ 鬼 Rotis Zero， 不过依家的鬼呢咪嘢，天嘢都已经变晒质，始终教多啲唔可信。Rotis Zero 当年 HK Report Club 请咗 Billy 咪呢个代言人来香港做 tour， 确实好有问题。 咁咪系咯，即系答翻头先阿 Sharon 嘅个问题啦，即系有咩好处、啊、出咗名咁样。同埋你諗起 Scorpion King 啫，阿蝎子王，即係我朋友。 Ultraman 96，我睇得太多悬疑科幻阴谋剧 ，Realize Perception， 留人生团写嚟啦。Jan Harlow 探长。 咩断舍离啊？唔知你讲乜？呢排成日见到呢个字啊？点解咧？咩断舍离啊？我知系咪近来有套戏定唔知咩啊？ 唔系，日本书教你 执 嘢咯。 哦 ，OK， 系啊，真系要啊。其实我上次我喺尖沙咀搬到筲箕湾咧，我已经系好狠狠地咧就抌咗好多嘢噶啦，甚至乎有啲系俾咗人啦，甚至乎我有一包花胶都唔系花胶，系咪花？系冇咗一包花胶，唔系燕窝都俾咗人，因为都冇时间整。咁咧，同埋嗰啲旧嗰啲经典咸书咧，我都唔记得咗噶啦。咁咧，原来头先食饭嘅时候，嗰位朋友咧，原来我摆咗佢嗰度。佢话咧，佢将我啲嘢摆咗 office， 就写系自己私人物品咁样，点知俾个同事拆开咗嚟睇，咁样好尴尬咁样嘅表情。咁啊，就系咁样咯。即系我都学识噶啦，但系估唔到，唉，香港有困好棘手啊！大屋搬细屋，细屋搬再细嘅屋，真系好难搞，冇办法，因为即系唔知啊，总之冇能力就系咁噶啦。 Ultraman 96监制你好 ，Rebecca 断唔到写不得离唔去。 哦。啊 ，Ultraman 同你打招呼。 喂， 好。最好做一套资金小到探长拍到的神秘科考电影。Sharon 唔系啊，你讲 UFO 神秘学，我就谂起你个朋友 吴华 主持 School Painting， 因为个中文好难打。 我唔明啊，最好一套资金小到探长拍到的神秘。科考电影啊， 科幻啊， 哦，系咩意思啊？祝 蝎子王好似好少讲 UFO 嘅，我未听过。佢仲有讲啲求生啊，同埋嗰啲神秘啊，嘅都市传闻嗰啲嘅啫嘛，同埋 cosplay 嗰啲嘢嘅啫嘛，好似唔 UFO 嘅、啊。 Kenneth 余其希伦你好 ，Hello， 长，为你哋啲 UFO 我唔太信，但我反而想信其他古文明考古对外星人的论述，进阶经典藏书。Alan Trump 探长你好，大家好 ，Hello， 迟咗好多，高度 哦，唔系好多啫。 探长，大家好 ，Hello， 喂，阿 Kenneth 你好啊，通常你都系瞓咗觉，因为我知你咧就个时区早过我少少嘅。咁啊，多谢你眼瞓都继续喺度啦。咁啊，进阶话经典咸书系乜？咁啊，梗系英资出版社啦，即系例如 B 篇啊嗰啲咧，唔知你识唔识呢啲？唔系 B 篇，同埋唔知 B Jean 嗰啲嗰类书咧，即系少女杂志咁嘅。但系打开哇，系咁样嗰啲好醒神噶嘛。作为一个年轻人嘅时候，咁我嗰阵时期期都买嘅，嘥好多钱嘅都，因为唔平嘅都。咁甚至乎我有一次。即係好耐二千年嘅時候咁耐㗎啦，咁去日本嘅時候呢，發現日本一嗰啲 magazine 一過期過咗一期咋，就平個半價咁賣喎，咁就數咗好多返嚟，咁有好多益咗朋友㗎啦已經。咁但係嗰陣時仲係印刷嘅年代啦，咁嗰陣時真係斷捨離呀，即係我儲咗咁多年，你諗下二千年儲到2019年喎，咁跟住我諗住抌㗎啦，但係咁有位朋友又 OK 鍾意呢啲咁嘅文化嘅，咁咪研究一下啲文化囉，咁咪送咗俾佢啦。所以嗰啲係非物质文化遗产嚟㗎嘛。 Kenneth 余其希伦你好，探长、 啊、sorry 读咗添， 你哋啲 UFO 我唔太信，但我反而想信其他古文 明、啊、古文明呢又我仲神秘个 UFO， 因为 UFO 冇嚟根强嘅，你又唔可以活捉一隻外星人㗎嘛，有都係假㗎啦，係咪？咁但古文明呢佢係現兜兜喺度喎，例如南美秘魯嗰啲地方嗰啲石陣啊，喂嗰啲無縫嘅接口啊，直至到人類有咗 concrete 呢個技術，即係能夠倒埋一啲紅磨泥石屎紅磨泥先至可以做到嘅嘢呢，竟然係喺幾千年前或者再耐啲已經做到嘅。即係呢啲嘢真係奇怪到不得了，即係所以即係我宁可相信呢，即係人类呢个有历史嘅文明呢係可能係第三四手嘅文明嚟嘅，即係以前更加多古文明，只不过係覆滅咗，因为人类好得意㗎嘛，成日都自取滅亡㗎嘛，所有嘅科技啊，甚至乎搞到个气候啊咁样变咗，甚至乎就算唔关人类事嘅一粒陨石跌落嚟都死晒咁可以，即係人类啊，唔係地球啊。咁好多生物呢就应运而生啦，即係有啲比即係喺当时咁极端环境都係能够生存到呢，咁佢当时能够生养众多嘅时候，咁佢咪变咗个地球霸主囉。咁所以之前再有一啲旧文明存在，用啲唔同嘅科技，用啲唔同嘅技术或者天赋嘅条件嚟产生文明嘅例子呢，我觉得呢啲反而对我嚟讲係比较有说服力啲囉，反而更加值得研究个 UFO 囉，我觉得係。 Uncle Jack 探长，大家好，留人生为你仓有生意啦。 其实 请客遇富出头揾饭食嘅人实在很多。香港这地方真可爱。Sharon 五 Cool 片仲有午夜换回节目。Albert Chow Helen Hello。 8395呢边有咁多 UFO， 你话见过都冇人信。Sharon 五 遇富系冇乜，不过都系比较可以归类埋一齐嘅题材啦。最后。超市劳保呢个世界最好生意就无本生意，无本生意最好起步就系无中生有，讲鬼讲遇富，然后出书者，我谂都算。Sharon 超市劳保 咁我明白了。今世如果我打月聘，个 AI 读唔读到？你好 ，Uncle Jeff Bajan， 好经典。留人身佛教认为有五代文明。 系五代咁少，有咩唔知道？咁啊，佛教本身即系有佛教，譬如释迦牟尼嘅故事都唔系好多历史，唔系好多人历史嘅啫。咁佢讲五代嘅意思系咪讲有释迦牟尼之前仲有五代咁意思咧？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即系都几有兴趣。咁咧有人话咧靠 UFO 啊噱头揾食嘅人，但系靠 UFO 噱头揾食嘅人嘅唔系好多揾到食嘅。老实讲，咁但系只不过咧。作为一个兴趣或者一个谜啦，咁好有色彩嘅事实上，因为大家都印证唔到嘅无限幻想，尤其是有啲人肯付出少代价去做一啲似是非嘅事实出嚟咧，甚至乎有相有片有成，或者有个论述咁样，我觉得都系有啲色彩，新色不少嘅，即系对某啲人嚟讲，同埋刺激到佢对科学嗰个追求，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另外咧有阿 MacBeth。395Li 边有咁多 UFO 啊？你话见过都冇人信啊！喂，话时话我唔系唔信 UFO， 我真系见过，但系即系 UFO 好广泛嘅，即系你见到有啲嘢一个天飞，但系你又唔知系乜嘅时候就系 UFO 啦。咁但系我就偏偏就唔信 Billy Mayer 嗰啲咯，因为太离谱啊！实在即系离谱到咧，老吹24咧，即系搵条靓女就话七姊妹星人咁样嗰啲咧，即系我觉得真系戇鸠啊！简直系，即系你话你见过。只不过嗰张相咧就系、是、系类似咁样嘅一个 reference 嚟嘅咁样，咁我都 OK， 即系你仲保留到幻想空间俾我。但系咬牙切齿就话嗰条女就系嗰个人咧，我觉得戇鸠咯，因为真人都行过出嚟接受个访问嘅，但系嗰啲追随者仲继续要讲，好似冇见过嗰个访问咁嘅。我如果你咁样刨 YouTube 发，你都未见嗰个访问，你好死啦！即系呢啲咪就系你见到都唔信，你选择性就信咗啲大话咯。点解话佢大话呢？因为嗰个人话，即系佢当时都系有记录，同埋甚至乎有个节目个名讲晒出嚟，甚至乎有啲 capital 同埋嗰条片都有人搵埋出嚟。但你都要选择信嗰个系七姐妹星人嘅，咁系咪好笑啊？咁可能有人 challenge 话佢冇话七姐妹星人啊，佢话唔知咩外星美女啫嘛咁样。咁可能我讲错，唔系七姐妹星啦，可能我。即系总之，佢话嗰个系外星美女啦，就冇讲错啦，呢个肯定。 Albert Chow 小集原金集文字，白君浪 History Channel 有讲远古文明，好似叫 Asian。 我系最中意睇啦呢个。 美女赞成政府派钱。Sharon 探长见过。可以讲下吗？定系之前已经讲得太多次？ 梗系啦，讲到沉啦，牙血都出埋啦。讲到，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请你去呢、這个face 唔系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苏斯网个咩节目啊？喂，嗰、个叫做咩节目啊？唔系主耶稣啊，定唔知咩？即系总之啊， 一粒钟真人 show， 一粒钟真人 show， 苏斯网个 show。咁呢就加个 UFO 嘅 tag 落去，咁你可能会搵到我即係现身说法。嗰次呢就最具体咁样讲晒我见过嗰两三次 UFO 嘅经历比较疏。撞鬼都讲埋咁样。咁所以呢如果大家再兴趣呢自己 search 下啦，因为我唔喺度讲啦，因为即係好沉啊，点讲都好闷啊。尤其是监仔喺度接，我接到我都冇晒自信。 因为讲得太多啦。 係啊。 讲啲新啲话题 冇啊，冇见过啦，已经。 唔系啊，即系第二啲。 我知咁嗱，有位啊美女咧，成日都想我讲一啲时事嘅。咁我觉得，如果你听时事咧，听我建议你听城寨啦，城寨比较跟得贴啲。 留人生外星人有密棋，佛经经常有说与外星人接触的故事。Joseph Chang 非常同意超级戆狗 Lotus Zero， 我都系一个 skeptic。 话疑咗先，记得当年夏兆星讲过，如果一开始就否定，咁就无趣。咁不如假设佢有，跟住就可以谂好多嘢。我有几拜呢个讲法。Canis 预期距离地球约有45亿年，我们呢代文明约5000年，对上一个文明可能系亚特兰提斯，约15000年前。 Canis 讲呢个好有趣啊！因为呢我早排睇咗一套啲拍得好差嘅电视剧呢，就叫做 The Flash， 就讲闪电侠啊。咁呢佢有佢大包围嘅，其实呢套嘢呢为咗个市场，所有嘅神秘啊总之无法证实嘅话题呢喺里面都出现嘅。例如一条友跑得快嘅光速呢就可以进入咗第二个即係 Multiverse 嗰度。咁呢就 Multiverse 嗰边嘅人呢就会透过一啲唔知咩科学或者透过一啲物理嘅技术呢就可以喺两边可以走嚟走去嘅。咁呢佢就讲两边都有嗰啲角色嘅，即係最悭皮啦，即係作为一个制片嘅角度呢就梗係 Multiverse 里面啲角色同一样，我唔使 cast 过，又唔使就係令到观众难消化啲有好多角色嘅出现咁样。於是乎呢咁呢佢就好轻描淡写咁讲呢佢譬如Flash 去到另外一个 universe 里面呢，即係一个 multiverse 其中一 part 里面呢，佢就啱啱去完度假同屋企人，咁呢佢就话喺亚特兰提斯返嚟你个人就变晒啦咁样。哇，讲到轻描淡写咁喎，即係话呢原来呢佢另外一个 multiverse 嘅另外一个 verse 呢嗰边原来亚特兰提斯係仲存在嘅咁样。几有趣呀，我觉得呢、這个諗起都。但系咧，佢就冇实景走去拍个亚特兰提斯啦，即系当系咁样讲过就存在，即系令到人有好多幻想。即系我都同意Walter Zero 同埋夏兆星个讲法咧，即系觉得如果 UFO 咧，即系呢个 ufology 咧，能够令到人喺物理学上同埋天体学上有更加多幻想，同埋有更加多去研究嗰种精神，去怀疑或者去好奇嘅话呢，即係你人嘅科技同埋好多即係有好奇心嘅朋友呢就会喺呢一方面呢就得到更加多嘅知识啊，同埋甚至乎发现多地球本身有嘅嘢嘅。咁但係呢至于有啲人呢当崇拜偶像咁样信呢，我就真係超秒嘅。即係一讲出嚟就大家静晒，因为讲个人出嚟嗰个人就好有代表性嘅。咁其实人本身呢就是一个动物呢，就係鍾意信神。咁但係呢当大家觉得神唔係好接近自己，即係距离好远嘅时候呢，就想自己做神囉。即係做一个嗰方面嘅神呢，嚟令到人哋好膜拜佢呀，甚至乎讲权威啦，讲学历啦，讲见识啦，讲政治魅力啦，都係有呢个动机嘅。咁所以见怪不怪囉，算啦。都化晒真係。化个乳猪啊！真系 尽界全民派钱，不如加之医疗教育好过。Family 怀探长最近在 YouTube 发现你，中意你直言无做作，加油！ 我做咗作噶啦， 你讲嗰个外星美女例子，我谂系因为啲人唔接受自己盲信咗佢蠢咗，所以撑到底 系 咪呢？ 可能啦、啊， 读得好准。请问探长系用边款发音软件？句号。超市路宝以前有套 Fringe 都有平衡时空呢一啲桥， 系 唱刚好想起平衡时空。 系好啊，咁嗱，进阶不如我讲少少嗱，唔好讲个进阶嗰样嘢住，因为头先阿美女都讲咗派钱嗰样嘢嘅，咁我讲埋呢个话题先啦，不如嘛。咁咧就Sharon 讲外星美女嗰个例子咧，虽然佢动机可能真系咁，又或者可能唔系，咁但系点解你唔嗰啲人点解唔面对下究竟嗰个外星美女真人嗰个访问究竟系咪有人扮佢啊？你都有句说话讲啊，即系你起码有个口实就话，因为嗰个美女就扮嗰个啫，即系你揾翻而家个现代嘅人模仿翻嗰个有几难啊咁样。即都是一个讲法嚟嘅，但又冇啊，冇人讲咯，即系宁愿选择睇未睇过咁样就算，会唔会因为就系佢自己知道自己蠢咗去盲撑呢？咁系都唔奇嘅。以我所知， 好多消费模式都是因为这样的，即是给了很多钱但是拿嘢啦，但没理由说自己蠢的嘛，即是买一些时装回来呢得两块布咁样，哇但是买成7000银咁样，没理由说哇那两块布你识嘢，即是你说咁少布咁贵，因为你唔识嘢咩叫 fashion 呢，咁样好多时候都啲嘢发生嘅，即是我唔敢讲全部都系啦，咁当然艺术嘅嘢即是最紧要自己着咗上去，唔即是时装嘅嘢着自己着咗上去好有满足感同埋独一无二嘅，即是嗰个享受嗰个层次可以高到唔论成本㗎嘛，咁事实上亦都系㗎嘛，即係譬如我买一啲有版权嘅嘢，我係专登送啲钱俾个 R&D 嘅部门，或者送啲钱俾个设计者去鼓励佢继续设计啲好嘢出嚟。咁我呢个行为可能有啲人觉得好笨柒㗎，你去深圳买咪得囉，挑你去东门买返同一样嘢平十倍喎，大佬你使乜咁蠢就去买原装呀，咁样譬如 Dyson 嘅风扇咁样新买嘅成6000-7000嘅，听讲系嘛？咁但系你去东门唔系去深圳或者淘宝买把700-800嘅都有，点解你要嘥7000买嗰把真嗰把咧？咁样咁呢个咪就系个消费模式咯。咁我讲到呢啲，我梗系赞成你买个原装啦，因为人哋去 design 把咁嘅风扇，能够改变咗个风扇嘅形状、个形象。咁呢样嘢你值得支持佢嘅。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嗰个价值观唔同嘅问题咯。咁仲有啊，金辉新见你喎，未从来未见佢出现喎。又做顺便问下你，究竟你系点样入到嚟嘅咧？系咪撞入嚟 YouTube？ 亦话有朋友介绍啊，亦话你系不嬲都听开啊，亦话你系 Facebook 嗰边 like 过嘅 page 嘅朋友咧？咁样希望你表一表态先。咁另外就Cam Lee 就 YouTube 发现嘅。咁啊，直言唔做作咁样，我做咗作噶啦，已经我唔做作，可能唔系咁嘅。即系我点都要某程度开麦嘅时候都要有少少同我平时倾偈唔同。原因即系讲坦白啲，我平时讲嘢咧就尽量唔系，即系平时讲嘢咧，你可能会听得冇咁清楚啊。原因就系我同啲朋友倾偈，佢哋已经知道我个通系点样咧，我系冇咁攰嘅。但我做节目嘅时候好攰嘅，即系可能把声要礼高少少，希望入到咪啊。因为我都自己知自己事咧，讲嘢好唔清楚嘅，甚至乎连监制咧平时都唔知道我讲乜嘅，1999嘅。咁呢、这个譬如对住一啲更加唔识我嘅人咧，所以我一定要有少少做作咧，令到把声抑扬顿挫少少。咁希望大家听得明我讲乜，咁啊为呢个目标嘅。 Rotis Zero， 我都有睇当年苏斯王个节目，我个经历真系好有趣，好正。韦信王与猪点解化？ 啲皮啊嘛。 The Man from Earth 一套几特别的科幻独立电影，睇得多埋砌画面的电影，呢套显得好另类。 哦 ，OK。 唔讲太多，唔想影响大家对套电影的享受。 OK。 但系所谓外星人，其实是时空的穿越。陈兴陈港币10元。 Thank you。 探长法国与猪，咁要监制试过未现身说法讲翻俾大家听咯。 系 哈哈哈哈，陈兴陈 H， 大家生日快乐， 系大家生日快乐， 祝监制青春常驻，事事顺心。47 阿志睇咗 Netflix 的《Sense 八味》，我觉得好好睇。 哦，嗱，讲紧睇剧咧，啊，讲紧咩法国与猪？其实乳猪最好食块皮啊嘛，化皮乳猪你未听过咩？咁即系化个块乳猪皮啦，咁讲具体啲啊，直接啲啊。咁咧就Sense 8我成日都想睇嘅，但我见到个年份都几旧咧，谂住睇一啲新嘅先。咁啊近来睇到嘅 Altered Carbon 非常之好睇啦，即系嗰、那个、哦、即系最欣赏嘅美术啦，同埋嗰啲未来桥咧就真系好鬼 dark 嘅。得到呢你真係冇兴趣做人嘅，即係你穷人就不如死咗好过啦，有钱嘅人呢哇人就可以不死嘅咁样，穷嘅人呢俾人个 body 好嘅卖嚟卖去，而你个灵魂就冇得永不超生嘅，即係讲緊呢类好细腻嘅题材呢都好冇人嘅，即係你个人有利用价值，譬如你特别好抽嘅，你个 gene 系特别好嘅，咁你个肉体可能俾人利用100年或1000年嘅，但当你一个穷人，你又冇影响力嘅话咧，你死咗都冇人理嘅，去医院都冇人会医你嘅，即系咪好 即系呢个价值就系嚟紧将来世界就系会咁样啊，好可悲嘅真系。咁另外咧就好啦，就回应翻头先咧，就阿俊介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咧就讲想讲派钱。咁派钱咧就我觉得大家点解会咁样谂嘅咧？全民派钱不如加医疗教育好过，即系但系而家香港嘅库房咧派埋钱。再加医疗再加教育都得喎，咁点解你唔諗下派钱之后再要加医疗同埋加教育呢？咁样咁你当然话佢梗係唔会咁做啦，喂你连咁嘅理想都冇呢，即係你高开低收㗎嘛，你作为市民或者你有你嘅代表喺立法会里面，你都要争取㗎嘛，你冇理由争取咗派钱就唔通放过佢唔加医疗咩？咁所以我认为呢，要佢派钱之余呢仲要加医疗同埋教育，咁我觉得你争取你付出嘅成本都系一样嘅，点解唔争取几样啫？系咪先？即系唔好幻想佢做唔做到啊！我哋冇必要企喺佢嗰边嘅立场，作为市民，作为监察社会嘅，咁我就一定会选择两样都要咯，又要加钱，又要增加医疗，即系你唔得系你嘅事啊嘛，唔系我冇叫过你啊嘛，系咪先？ 美女派钱好过去西大白象工程，起码够够每个人需要。Sharon 问我买正版软件，点知俾屋企楼下个电脑佬话我大洗，哈哈哈。Kenneth 预期系话其实 Flash 系乜都炒埋一点， 系啊冇错， 明明系用考古同古代星图来考证，平衡宇宙同 time travel 系物理论述，两者其实不同。Danny 唔开探长，大家好。 Hello， 咦你有冇睇 Flash 啊？即系所以佢戇交就系咁解咯，即系佢咩都炒埋一碟咧，就事实上真系几多色彩嘅，但系佢都系得个讲字，所有嘢都喺个 lab 嗰度讲，跟住哇未必得个，噗一声就搞掂咗，即系攞命搏嘅好多嘢都，但系谂都唔谂就搏咗条命，但系又次次都冇事嘅，即系嗰下嘢先顶人。咁但系花时间呢，即系我追晒啦，好蠢咁样。咁所以总之啲时间呢就要嚟追呢个 Sense X 啦。Sense X 都諗好睇好多㗎，即系深层次啲。咁仲有呢，琴日呢我同监制睇一套戏呢，就叫做广告牌杀人事件。英文系咩呀？唔记得咗。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哇咁长㗎。係啦，咁呢嗰套戏呢都几另类嘅。因为佢冇用啲大星啦，最大嘅粒星呢就係 Woody Harrison 啦。咁呢同埋呢套戏呢就。 唔係嗰个女主角都。 佢做过咩戏都好熟口面喎，真係。 Marvel 啊。OK。咁总之呢就唔係嗰啲一睇个海报就会睇嘅戏嚟嘅。咁条桥呢就几特别嘅。即係好平实同埋好唔 dramatic 嘅。 有 dramatic? 唔係，佢唔好 dramatic 嘅背景底下呢就发生咗啲好 drama 嘅嘢。咁所以呢同埋嗰个古仔呢就并唔系好似荷里活式平铺直叙，你系咁下一个 step 就咁嘅。因为佢好标榜到人性嘅自主性同埋个信念啦，同埋唔同嘅角度嘅 situation 都系有一个系一套个矛盾点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戏相对有深度嘅。咁当然有人睇完话闷啦，因为又冇打交顶窿着下火咁样，又打交都有，但系唔系话嗰啲即系好令到你个情绪好起伏嘅一啲场口嚟嘅，都好合情理，好只不过有一班好任性嘅人，或者一啲好无奈嘅制度，或者一啲规矩令到产生咗好多矛盾而产生咗呢个剧嘅咁样。咁所以佢正用几个广告牌嚟将呢啲所有嘅 line up 咗，我觉得佢都几聪明嘅，即系成个剧本系好嘢嚟嘅。咁所以呢希望大家睇下呢套戏啦，即系唔好净系睇嗰啲咧，话千万元制作啊，狂卖广告啊，搭地铁要望佢几镬嘅戏啦，即系嗰啲都睇得过嘅，譬如黑豹嗰啲我都想睇，但系只不过咧，我哋原本唔够深度睇咗呢啲戏，咁即系睇下啲逆权乜乜乜啊咁嗰啲，我宁愿睇下呢啲戏啦，同埋 Netflix 啦 ，Netflix 最方便啦，就唔使就时间，中意几时睇就几时睇，即系所以我近来最觉得消费得值嘅咧就系、是。Netflix 嘅会籍啊， 真係唔係講笑。同埋你睇到 Netflix 裏面呢，佢盡量都唔會用啲有好多身價嘅明星，而嗰啲演員呢做得非常好嘅，咁好多嘅 budget 真係擺落去製作度，即係佢證明咗根本一個好嘅製作呢，即係用咁多錢係睇到啲咁嘅嘢嘅，應該即係唔係好似香港戲咁樣啦，香港戲好離譜㗎嘛，即係講到自己用咗好多錢嘅，但係就抌曬啲星嗰度嘅，啲製作呢揸流灘嘅，咁真係好 sad 㗎，真係唔知多唔多人睇黃子華嘅棟篤特工呢，咁樣同埋睇過咩賀歲片，咁咪分享一下呢。嗱，我唔會笑你嘅，睇應該支持嘅棟篤特工都，咁但係唔知有幾多人睇過啲咩戲呢，即係可唔可以大家發表一下你嘅睇完嗰套戲嘅講嘅諗法呢。 留人生每份暗意展妄想，自我本位的判断，高度的想象力，或是自我想象为另一个人，由于无知而产生颠倒，由于颠倒而产生妄想，有三种妄想，亦即一外妄想定义进入人对感官欲望的幻想，二刁慢妄想 ，emanation 自满自大的妄想，三见妄想 ，delusion 在知见上产生错误的妄想 ，dogmatic MB 等模式，增加医疗医院起唔切，医生护士训练唔切，不断派钱实际地 sharing 152 watching， 留人生用盗版涉犯界。韦信煌探长终于睇咗三地部 嘅 背后，嚣是路宝以前有套 Star Trek 美剧有齐，银河系以外宇宙飞行，包括古文明考古同古代星图同埋鱼虫。 其实 Stargate 我有睇电影个版啊，反而电视剧我又冇睇过。咁啊，盗版是犯界。咁其实即系如果你有个道德观念咧，即系你挞咗人哋啲心血，即系等于偷嘢啦，起码即系我就唔识嗰啲佛经嘅。咁好多谢刘云生咧喺度，即系为大家见识咗咁多嗰啲啲 Tha Mahomba 系咪梵文嚟噶？咁即系其实你。即系识咁多呢啲咧，即系多谢你有个机会可以即系俾我知道内容系咩，我会嘥啲时间去睇下啲内容嘅。咁唔知你系咪Forum 嘅听众咧？即系得闲同阿 Pamika 拍困下，我谂佢好开心噶，即系哇英雄所见啊咁样，会唔会咁样即系即刻可以好投契咧？唔知你试过未咧？自己都忍唔住笑。咁我睇嗰阵时嗰套 Stargate 咧，但我睇过两次添啊，即系电影嗰度好吸引嘅，因为开头讲考古嘅，因为嗰阵时有咗夺宝奇兵之后咧，即系其实嗰套 Indiana Jones 咧，即系对我嚟讲咧，嗰阵时啱读中学啊开始，咁哇有啲咁嘅戏嘅，原来考古即系不嬲都系见咗图片啦，古埃及。个坟墓系点啊？陵墓里面啊，金字塔啊，好多蛇嗰啲，我谂现实就唔会好多蛇嘅，因为蛇都要食嘢噶，大佬无端飙咁多蛇，真系食咩啫？喺个石嘅窿里面，咁我觉得好夸张啦，以前都咁，但系咧就令到我对一啲考古嘅神秘嘢好有兴趣啦，同埋嗰个药柜咧，即系如果唔系睇嗰套《夺宝奇兵》咧，我都唔知道药柜咧有咁多历史嘅。咁尤其是去到第三集《夺宝奇兵》咧，即系甚至乎有德军去押运嗰个药柜啦，哇，令到我更加对一啲野史咧更加有兴趣。所以一套好嘅电影咧，即系就算一套 popular 嘅电影咧，即系佢能够令到观众咧又产生好多其他唔同嘅幻想，或者嘅新兴趣嘅新言，或者对历史嘅追求咧，我觉得非常好啊。但系唔知同阿刘仁生讲嘅妄想嗰啲有咩冲突咧？即系好奇同埋妄想都。都好有关系㗎嘛，其实。即只不过係你嗰个道德嘅批判嚟㗎啫嘛，有好多时。即係咩叫啱咩叫错。 Joseph Chang 无钱派新闻纪报道，好多人空欢喜一场，因为好多风话有每人6000元，而家定咗冇。吹涨恶徒谣 Netflix 最近有港剧反黑体，今 三几年前在正寨知道探长你，近排又在 YouTube 找到你这个节目 Jack MB 邓模式，我看了黑豹韦信焕，看完之后我断章取义，我们觉得仇恨只会产生仇恨是些无脑的女仔才会这样相信。Family 探长有没有留意到近期男性游戏的问题？但是Chan岩岩先看完黑豹回来 Tennis 如期，他和我都很喜欢看广告牌杀人事件，编剧和导演手法很好。Sharon 不 sorry 咯，看子华那套我觉得嘥钱。 哦，那支持一下咯，咁睇先入去都嘥钱嘅。喂，咁呢就Vincent 呢佢话仇恨只会产生仇恨呢，都我觉得其实嗰套戏里面本身都系耻笑緊呢样嘢嘅。即係呢啲好大路嘅情况你咁讲一定唔会错嘅。但係每个 situation 都唔同，你唔可以将一个人嘅个人经验呢寫落个书签嗰度。当然係有人再 call 一本书，再觉得嗰句话劲喎，道德光环喎，咁就攞出嚟 po 返去你个书签度好賣啲喎，咁样。即係好多啲情况，就甚至乎我認识啲网台嘅巨人呢，即係往往都要选择一啲讲嘅嘢呢，就企喺道德最光嗰个光环嗰度底下冇衰嘅。至到而家呢都行之有效嘅。即係大家都觉得呢嗰啲人系好劲嘅。即係你讲佢啲嘢呢就俾人话你中伤佢嘅。即係讲佢啲秘密呢，或者讲佢个你真实嘅第一身个感觉呢，你会俾人话你葡萄佢嘅。咁已经成功咗㗎啦，喺公共嘅场合里面。咁所以呢佢呢套亦都系耻笑緊一啲盲信一啲 quote 嘅朋友囉。因为未必个个古仔都系咁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有智慧嘅人就会懂得分辨之间嘅分别啦。有啲鍾意淨系 quote 啲嘢就当系座右铭嘅，咁嗰啲人就真係好好考虑下，究竟你攞咗嗰个 quote 出嚟系咪你实际嘅情况环境呢，即系你唔諗都好事嚟嘅，但系諗咗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懦㗎呢，有时乱 call 一通。 Family 探长有没有留意到近期男性游戏的问题？ Anthony Chan 岩岩先看完黑豹回来。 Sorry, 读错了，对不起。 我都很喜欢看广告牌杀人事件，编剧和导演手法很好。Sharon, sorry, 看子华那套我觉得嘥钱。Rotis Zero 看了忘形水和黑豹，忘形水好看，留人生给他骂了啦。Albatross 榜辛苦了，继续努力。 喂，不如我想食下花生，我想问下刘仁生呢，俾佢骂咗系咪即系你打错字系咪骂啦，俾佢骂咗，即系你个妈又唔系老母个妈，你系口字边个妈，我想即系讲多啲啦，因为我諗住即系我希望，唔系即系我諗住呢度嘅朋友都好想听㗎，即系其实我想听啫，你可唔可以讲多啲呢，即系俾花生嚟食下，喂大佬。呢期系欠缺呢个花生啊，因为越来越唔好理人哋嘢咯，开始。 辛苦了，继续努力。 喂 ，thank you Albert。 两个年前睇咗 The Post 咋，准备睇 Wonder Wheel， 都有啲想睇 Lady Bird。 OK， 咦，即系大家其实都唔系好领本地嘅戏，点解大家唔领本地戏咧？可唔可以讲啊？是本地戏你觉得不是拍给你看了已经。 H 秦王形水弹同赞的影评好极端。留人生在这世上，恨绝不能止恨，唯有慈爱方能止恨，这是永恒的真理。 嗯。消化一下先。你讲的绝恨不能止恨。但是问题为什么有止恨呢，即是不是止恨就是一个极端的价值呢，即我想知道这些，即不是 challenge 你，即纯粹是为拗而拗，即反转来想，只有慈爱方能止恨，那不会是错的，但是问题是不是即有些恨是不是应该忘记的呢，是不是任何的恨都应该忘记的呢，是不是恨会带来一些改变和一些 防止历史重复发生咧嘅一个动力咧，咁样好复杂。阿咧阿威优都讲啊，即系你都系觉得系咁咧，即系太多合拍片啊。咁最近咧，我又有啲散工，都唔算散工嘅，帮下手啦，就又系拍咗啲合拍片嘅电视剧。咁咧，我发觉嗰套合拍片咧好得意嘅，即系虽然有啲大陆嘅资金啦。但是呢大陆的演员呢全部都是做奸角或者做 KTV。咁呢香港的星呢全部都做主角担路正同埋多啲对白嘅。咁如果呢类嘅合拍片大家又觉得有冇问题呢，定係咪就係因为呢大家都觉得即係合拍片里面嘅另外一个 partner, 即係另外一个 party, 即係大陆演员嘅戏份太多同埋佢哋担得太正，而令到香港本地嘅朋友觉得拍片都杀案啦。因为纯粹佢哋啲制作好渣，咁又举唔举到一个例咧？就拍有啲好高质嘅合拍片，而大家 miss 咗或者大家欣赏过嘅咧，都可以讲下。 美女美女九巴雇员工会金宝仔，明天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14:30集合15:00开记者会，公司歧视各工会，私下同黎兆聪、洪宝仔、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开秘密会议，有关议题不能代表我们员工。只为公司做党盾，交代俾政府交数，牺牲出卖各委员，更名明显减薪酬待遇，数字游戏还我专业人才待遇。我们明天在记者面前踢红宝以示不满今次薪酬调整，变相士气低落，更加难招聘专业人才。现时最新调整工资符合考巴士牌，留人生自卑心会好更。女王反对。 咁反对未必系错嘅，慈悲心会好瞓啊。咁好瞓又系咪绝对嘅价值咧？咁样即系都系捞水吹啊，对唔住啊。即系只不过好多嘢都，我觉得佛即系佛学啦，对我嚟讲咧，即系我当然冇你识得咁多啦。但系我觉得佛学系一个好超然嘅一个，即系结合咗物理世界啦，同埋灵性，我反而觉得唔系太高啊，即系因果啦，即系总之系一个宇宙里面嘅好多原理都我领唔到嘅喺嗰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看全，我即系我只系可以识得看全嗰啲，即系听得多由细到大嘅分途啦。因为好多人都系攞啲佛经啊，同埋觉得汉人舐咗佛教好似系自己嘢咁啦。咁我觉得都加咗啲料咧，就系成日都讲向善，向善即系令到心灵满足啦，令到自己有着数啦，即系有 benefit 去追求一啲呢个佛嘅境界啦。咁但系我嘅睇法就唔同嘅，即系我唔赞成汉传佛教嗰个最终价值系善嘅。我觉得根本成个宇宙根本就唔系为一啲善恶而去设计嘅。佢就系为一个即系比善恶更加公道嘅一个现实去设计。只不过一个方法就解释咗啲宇宙嘅运作啫。咁所以凡事宇宙万物我认为都系相对嘅。即系我唔会首先将一个绝对嘅价值摆喺咩位置啱咩位置错嘅，因为啱同埋错咧系自己你自己决定嘅啫嘛。即系你即系觉得想长寿啲嘅，想个身好瞓啲嘅，咁呢所有咧都系违反咗一个道理咧，就系你都系为自己，唔系为人哋。即系为自己好瞓啲，为自己多啲钱，为自己健康啲，或者为自己中意嘅人健康啲，即系利己行先嘅一种态度咧。即系冇话系错啊，呢个唔系唔啱嘅，但系就距离嗰个向善嗰个价值系有啲出入咯。我觉得即系我以我所识嘅好基本嘅佛陀讲嘅嘢好简单，即系平时我以我识少少去听嘅嘢咧，佢唔系讲紧嗰啲嘢嘅，其实系即系唔系话向善嗰啲嘢嚟。咁可能我呢啲 是误解了啦，或者懒叻叻得滞啦，咁样。咁啊，又希望啊刘云生可以解答一下啦，即系睇我讲啲系咪好离谱咧，咁样。你话女王反对你个嗰个理由系咩先？即系慈悲心，慈悲系力量嚟嘅，当然。咁我都认同嘅，绝对认同嘅。因为你有慈悲心咧，即系其实即系用一个物理学嘅讲法，即系你个 buffering 可以 support 到两个或者甚至同自己对立嘅一啲质素啊，所谓质素就系、是、即系唔对等嘅嘢，你都能够容纳到咧，咁你就能够解决到一啲原本解决唔到嘅死结同埋一啲反弹，即系等于一个吸音棉咁样，明明啲声射埋撞翻转头嘅。就会好嘈嘅，咁但系你吸音棉，因为你嘅 shape 同埋你嘅 material 能够改变咗个物理嘅方向，咁能够减省咗，咁而呢个系咪一定系对个宇宙有好处咧？咁样，我觉得呢啲有啲相确嘅，即系只不过你用一个利己嘅心态，能够令到耳仔舒服啲，能够令到你有个目的能够达成到咁解嘅啫，就并唔系一定一样相对嘅绝对嘅一个结果嚟嘅，我觉得系咁，好捻烦。但我就正正中意啲好烦嘅嘢，唔知点解，折堕呢叫做。 Sharon 五同样俾好几十蚊，亦要安排时间去睇，但个人觉得本地片水准真系争好远咯。咁我当然甚少睇啦。呢个我已经唔计强国合拍片价啦，搵信用啲。可能我唔系好识拣本地戏，近年入场睇嘅广东话片都好似只有彭浩翔。Sharon 五，什么叫做慈悲心会好分？个心善良会瞓得好啲。留人生我讲慈经十一种好处，好瞓是其中之一。美女巴士真入职人士，难免再有严重伤亡意外。但如香港只睇住大陆的市场，拍出来的片两边唔像样。哈哈，尹信焕可能我过分受政治影响，香港电影圈太多契弟，我一见到嗰啲人就反感咗，无法抽离地纯睇戏。SK， 你佛教的本性是自利利他，留人生愿景大师听到不思善不思恶，就立即出家。留人生你有为根，骂我 switch 网用慈悲就是作恶。 嗯，就是咯，即系我就系觉得，譬如自利利他讲就容易啊，但系做唔到。你就算发咗慈悲出嚟，你系利唔到他噶，因为你会助长佢，佢觉得系另外一个都系咁慈悲，能够包容到佢嘅时候，咁佢就无限作恶噶咯。咁所以有时意愿。同埋超过二元呢都系因唔同嘅事件去产生咯，我觉得。即系一定有另外一个 option 咯，我觉得系。咁呢我觉得强国嘅合拍片即系无可厚非嘅。即系嗱，我觉得香港嘅狮子山精神呢，所有商人呢都系唔好话商人啊。即系你走去打疫苗都系同一个动机嘅，就系话用最少嘅成本有最好嘅效果。咁呢个你问翻自己咧，你又明香港啲片商究竟点解会选择去合拍片噶啦？咁所以咧，我亦都唔会怪嗰啲片商，因为香港大部分人咧，佢谂嘢方法都系咁嘅。喂，有人抌够钱俾你。你又跟翻以前啲成功嘅因素去拍稳阵，又收得翻啲钱，老细又开心，有大陆一啲比较低水平嘅观众又赞你好嘅，有咩点解会唔做先？我做生意又唔系搞艺术噶嘛，我做生意系赚钱，令到老板又赚到钱，佢又付出专业，又能够收得翻嘅钱，而只不过香港人俾嘅钱同大陆人俾嘅钱，即系讲紧观众啊。是好大明显好唔同㗎嘛，因为啱啱今日睇新聞就录到喺中国里面呢嗰、那个对文化产品消费呢係多咗 9% 喎，大佬。一年里面喺成个消费逆境底下，文化产品事业係多咗 9% 喎，即係一个 好大嘅变化嚟嘅，对中国嚟讲。因为大家对大陆嘅印象呢，就係咩都老返啦，即係老返得嚟呢仲夠膽拎嘢老返碟走去搵个明星签名啦。即係呢个就係我哋对大陆人嘅印象嘛。咁但係呢，我差唔多十年八年前呢，我認识个朋友呢，就原本喺香港度做电影发行嘅。咁呢就转头第一间电影公司，就返到大陆呢，就专系推广院线嘅。咁佢当时呢就话，大陆将来嘅 trend 呢，就係啲人争住走去睇，去戏院睇戏嘅。因为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嘅。咁呢而家上面嘅戏院其实就好少。原因呢就係当时佢十年八年上去开垦嘅时候呢，啲人呢都仲觉得天方夜谭嘅。唔係啩，拎成嚿水去戏院睇戏。傻㗎，我成嚿水买咗十隻 DVD 返屋企睇啦，咁样。咁佢就睇得穿呢，中国嘅大陆嘅人呢，即係当佢觉得能够改变到佢嘅荣辱，用少少钱呢，而佢又使得起呢，就将会呢戏院业喺大陆起飞嘅。咁呢位朋友当然好有智慧啦。咁今时今日加埋今日嘅新闻，就证明咗十年前諗嘅嘢啱㗎啦。咁所以呢，佢唔知返咗香港未，咁亦都帮嗰间电影公司喺大陆呢就开咗好多条院线，就睇大陆嘅片嘅。但係佢哋舍得使钱唔係代表佢哋懂得睇戏㗎嘛。但係香港人亦都唔好太自大呢，佢即係觉得香港人嘅品味高过大陆嘅。咁大陆所谓品味低呢，或者啲戏唔好睇呢，佢原因就并唔係啲人蠢囉，或者啲人见识少囉。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嗰个对电影嘅审查係非常之大。咁有好多古仔唔讲得，咁有好多靠电影搵食，甚至乎靠电影发达嘅从业员呢，就会依随住嗰个规矩能够赚得最多钱。而上面一啲好反动同埋一啲好想讲一啲嘢嘅导演係绝对係多过香港嘅。因为佢成日都喺套戏里面呢就涉咗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就博佢过唔过到 censor 咁样，就不停咁努力，甚至乎有啲编剧牺牲埋要成日同呢个政治部啊饮咖啡啊，即係同一啲文化部饮咖啡嘅呢啲风险呢，就真係不停咁写啲好劲嘅剧本出嚟，意图去突破返嗰个文化嘅封锁嘅。咁呢啲我要向呢啲人致敬啦，首先。咁但当然呢，如果你讲最 cheap 嘅人就是香港嘅编剧喺上面，即係编一啲咁嘅贺岁片啊，成日以为大陆人边识睇啊，又成日觉得诶、大陆咩都唔拍得嘅，不如即係拍啲好顺利能够过到骨嘅剧种俾佢哋拍咯。我觉得呢啲人呢就即係仲更加你要鄙视佢咯。正正就係呢啲合拍片呢就专系容纳返我头先讲呢啲咁嘅电影从业员喺里面。咁而大陆嗰啲譬如芳华咁样，即係讲出一啲即係芳华嗰出戏，咁呢佢讲出七几年中越战争嘅时候嗰啲文艺团嘅一啲故事，咁里面题材非常敏感嘅，因为呢嗰啲老兵到今日仲未死㗎嘛。咁七几年嘅时候至到而家仲有好多生存緊嘅人，有啲发咗大，有啲好穷，有啲社会低下层，低到人口，咩都存在嘅时候。咁佢讲呢啲话题嘅时候呢，喺国内呢就会一啲好多讨论性，好多空间俾人讨论嘅时候。咁政府呢连有人讨论都驚嘅。咁所以嗱諗呢后你好高调宣传到佢嘅时候呢，就突然间 shortcut 就唔俾你播。咁而家都放得返啦。咁你嘅票房自然唔会高㗎啦，因为你冇宣传㗎嘛，唔俾你宣传㗎嘛，其实唔係唔俾你播，唔俾你放套戏㗎嘛。咁所以其实我反而呢睇返一啲非合拍片，即係全中国资本嘅片呢，我觉得仲有好睇过合拍片囉，其实就係呢个原因囉。但只不过唔知点解大陆嘅，其实我唔系唔知点解，即係大陆嘅观众呢好多时都系喺 VCD 嗰个年代开始接触到资本资产，或者先至开始有佢第一桶金啦，或者讲得核突啲，即係开始发达嘅。咁佢啱啱睇嘅时候嗰啲印象，即係对香港嘅演员，哇係个定位好高嘅。佢哋唔知点解会咁高嘅，因为呢就因为人睇，尤其是中国人呢睇电影呢，佢就係某程除咗睇个劇、睇个戏、睇个制作之外呢，仲要睇返个情怀嘅。即係譬如今时今日有啲人唔知道嗰啲旧香港社会啲有咩咁好呢， 就总之觉得怀旧就一件事啦。咁啊，盲目咁样追求，我唔敢讲盲目，即系都系走去疯狂咁样为咗某个情怀、某个历史、某个记忆、某阵味，走去追求翻一啲自己都唔知好唔好，唔识去 judge 嘅一啲事物，咁啊为之佢哋要追求嘅嘢啦，就嘥好多钱走去追捧啦。即系举个例，谢霆锋出嚟唱翻歌，喺77903里面，唔系喺77咩音乐会啊，里面啲人啊企喺度鼓掌嘅。即系唔知佢有几好喎，但系总之怀旧就一件事啦。咁呢个情况呢，就系、是、正正反映到今时今日嗰啲大陆人点解会仲鍾意睇香港嘅演员，就咁解囉。即系气质唔同啊，真系真嘅。咁但系佢已经唔去 judge 佢做戏好唔好啊，唱歌好唔好听啊。总之就一件事啦。就总之就我当时哇諗起一啲当时发迹啊或者拍拖嘅一啲过程啊咁样，都系一个 failure 嘅。喺中国人嚟讲，即系鬼佬都会嘅，但系唔会成为一个主流咯，好肯定。咁所以而家个情况，我就即系睇到嘅系咁样啦。当然我唔能够代表大家都觉得系咁，但系只不过即系我见到嘅咁样，只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SK 李佛教士教育馆长王如是探问刘仁生女王反对教条主义，小伦 Gary 尼斯子山精神97后已没有了。 SK 李我想我哋唔好再讲女王What is zero， 我最近入戏院睇嗰套港产片都已经系今晚打丧尸， 哦，好冇睇啦，唔知 彭煌 message retracted，恭喜发财啊，院长， 哦哦，多谢多谢。喂，咁呢佛教系教育呢，咁好无奈或者好好现实地都系啦，即系俾人利用咗佛教而嚟教育啦，我觉得系即系好负面，虽然但系我觉得系现实啦。道教亦都系儒家思想亦都系啦，儒家思想简直系啱晒啲皇帝嘅心意啦，即系你有规有矩，总之你低端人口就要做低端嘅嘢，即係有识之士就要由统治，即係一个阶级观念嚟嘅啫，我觉得。即係利用咗呢啲学说要嚟管理个社会囉，即係所有嘅宗教都系㗎啦。我觉得系好可悲嘅，即係攞宗教嚟当一种工具呢，我觉得即係人唔系有返咁上一蠢呢，都唔会俾佢成功咁样不停咁重复呢啲咁嘅，我觉得系业障囉，简直系。 SK 李佛教士教育， oh, sorry, sorry. 长王如是探问刘仁生女王反对教条主义， 狮山精神97年后没有，我就不觉得是，哦，你现在见到那些废佬呢，即成日都教训后生仔那些，他的精神还是狮山精神，哦，那你只不过说在97年前都买不到楼的，97年后的人就不会有狮山精神的，可能是。 粉底片女性叫做女王反对教条主义，同探长讲中意打世界光一样，等于 Alan Chan 新年我喺屋企睇 N 次嘅月光宝盒。 哦，阿 Jojo 我唔明你讲乜，啊，女王反教条主义同探长讲中意打世界光一样，即系点解咧？即系实啱系咪讲啲嘢？阿妈系女人系咪咁意思啊？唔知你的意思系点咧？具体啲啊，唔该。月光宝盒其实呢我真係冇睇过，即係我以前以为我周星驰啲戏必睇嘅，但近来上个礼拜我先发觉呢，因为呢我见咗一个Facebook 嘅 page 呢，就专系 post 一啲周星驰嘅经典戏出嚟嘅，咁呢就我见到好多戏呢嗰啲经典场口呢，原来我冇睇过，即其实原来我好多周星驰嘅都冇睇过㗎。即是例如整个专家冇睇啦，月光宝盒冇睇啦，刘镇伟㗎嘛，好似係嘛，冇睇过啦，好几套都冇睇过，原来起码都十套八套，原来。咁张家辉我唔够胆讲自己有冇睇过晒。咁但係呢啲人又係 call 返嗰啲经典张家辉嘅场面，我反而睇过晒。 我觉得张家辉不做喜剧简直是一个影坛的损失，简直是。 鉴宇探长讲得对，分析对。 边拍先？ 而家啲香港电影大制作就几乎纯北方口味，西嘅制作就差唔多纯香港市场。唔知有冇寄香港又卖到其他粤语区份嘅出品？ 其实周星驰嘅戏已经系接近你讲嗰个理想噶啦，即系既然又出到浮，但又香港人嘅市场，但系咧，当然大家好苛刻啦，譬如你嘅。咩七号啊？即系嗰只怪兽嗰、那个，即系嗰只外星人嗰、那个，即系佢事实上嗰个喺即系大陆嘅篇幅就多啲嘅，即系嗰啲口味啊，即系搵班唔识讲广东话嘅大陆学生啊，咁成 part 都喺大陆拍嘅，咁即系令到人觉得好离谱嘅，即系配音又话突突咁样。咁听讲美人鱼啊，我就冇睇，但系听讲佢个题材咧都几 generic 嘅，即系唔系话大陆啊、香港啊之间嘅，即系讲下啲。环保问题嘅，听讲啊，我冇睇啊。咁我觉得佢系比较有资格做得到两边都唔系太反感嘅一啲题材咯。咁但系只不过有时候 stereotype 嘅嘢，你投得共嘅，做得正业嘅，咁唔通你够胆拍一啲好香港嘅题材咩？咁啊，事实上又唔会。咁会唔会系第三条路呢？即系拭目以待啦，都可能有人做得到嘅。 冯翔整蛊专家咁经典，点可以唔睇？冯翔长江七号 ，Can 列周星星至离地呢？至今冇睇好耐。 系喂，咁整蛊专家咧，我睇翻啲片段咧，我觉得非常之无聊啊！即系无聊在咧，佢啲编剧咧成日都谂到一个结果，即系一个目的，夹硬咧堆砌一啲好唔使负责任嘅场面落去。咁当然，你话呢啲笑片笑完就算。咁但系我就系唔中意睇呢啲咯，即系觉得你如果冇 meaning 夹硬砌啲 gag 出嚟咧，对我嚟讲系啲即系我唔中意睇嘅片咯，即系我唔敢讲话高级定低级，咁即系得罪人唔好啦，系咪先？咁嗱，周星驰咪啊程灰安嗰个角色，今日平面就爆嘅，边有人蠢得咁交关又咁成功又咁有钱嘅？即系唔系冇嘅，但系佢真系蠢得好交关又容易信任。即系觉得呢啲角色冇跟强咯，即系个 character 个 design 系有啲问题咯，我觉得。 Anthony Chan 与光宝侠以前入戏院睇，以为系笑片，人大咗睇翻，其实内容同对白真系好有意思。 呢样就答唔到啲啊，真系。 最后就睇住张家辉的化骨龙成长，估唔到佢能够转到认真演员。 系嗱，譬如咧，你讲紧化骨龙咧，或者张家辉的角色咧，即系佢嗰个演绎嘅手法咧，同埋佢嘅 character 咧，佢系好 consistent 嘅，所以我觉得张家辉嘅笑片系好睇好多嘅，真系。咁啊，同埋不如讲下，即系你讲电影，讲下小制作啊。因为头先食饭嗰阵咧就。睇到无线新闻不停 loop， 关于今日审梁天琦嗰单案啊，咁咧我见到咧无线嗰个剪新闻嗰个咧，我觉得佢就算唔做无线咧，一定可以剪到电影嘅 trailer 嘅，因为佢可以用好短时间里面咧攞晒嗰个暴动当晚嘅最精彩嘅片段，系唔使跟唔使强，总之咧唔使交代剧情，总之就系俾你见到好混乱同埋好恐怖嘅场面啊！咁即系譬如剪灾难片咧，如果剪到咁咧，我觉得呢条 trailer 一定系卖到钱嘅，即系一定嗰套灾难片好多人睇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当你睇完套真嘅灾难片嘅时候，你会割 sofa 咯，等你又快呃咗我入场，屌原来吓伤两个人。警察开一枪咩事都冇，咁烧个车又烧唔死人咁样。喂，原来就一个咁渣嘅剧情，但剪到好似 Cloverfield 咁恐怖啊，大佬。即係佢嗰条片绝对好好睇个 Cloverfield 嗰个片头，我觉得。即係如果你以今日无线嗰个新闻，喂，但係你觉得唔系好变态呢？即係睇新闻睇到好似 Cloverfield 嘅 trailer 咁样。 即係所以話呢，即係我覺得剪新聞就嘥咗嗰位師兄，即係同埋嗰個採主走去要求佢咁樣剪法呢，佢真係即係我做慣剪片，我知道呢你要揀呢啲 shot， 而剪完出嚟你又要講到故仔係好難嘅。咁但係而家呢無線新聞呢已經進化到呢唔使講故仔，淨係俾一個觀感，俾一個官能刺激啲觀眾呢就可以收到貨㗎喇。哦，原来剪新闻可以咁样剪嘅，即系香港真系有一壮举啊！呢个先进， 阿伦唱月光宝盒仲系口咁好笑，《仙女奇缘》又系睇到喊，逢韩国产007系可以预示而家社会嘅作品。 系 Hugo Lee 探长点睇王家卫啲戏？ 点睇？其实我王家卫啲有睇过一套，应该严格嚟讲就系睇嗰套，即系入戏院睇啊，讲紧就睇《春光乍泄》嘅啫。咁啊，另外一啲2046，我就睇碟嘅。跟住有套《花样年华》，又系睇碟嘅，但系睇咗三次我都瞓，即系总之唔能够完成睇晒一套戏啦。咁睇到最尾第三次咧，瞓醒已经望住个树窿，唔知做乜噶啦。即系总之咧，即系完全系集中精神唔到睇佢嘅戏嘅。咁啊，另外一啲最早嗰套有呢个潘迪华嗰套叫咩啊？嗰套叫做《阿飞正传》咧，就睇两嘢我熄咗机啦，睇碟，即系完全欣赏唔到啊。咁啊，另外一套叫做咩？有冇睇过咧？另外一套叫做啱唔出添啊，真係。咁总之呢，王家卫呢呢啲咁嘅，即係我唔会认为佢係大师嘅，首先。咁呢同埋佢呢种劇种呢，即係你都有啲欣赏价值嘅，即係佢嗰种抽离啦，佢嗰种美术啦，美术就归功于死啦，唔记得咗啲咁啊，张淑平啦，当然。咁同埋呢佢嘅有条formula拍佢嘅片，就係用一啲好贵好靓嘅男女啦，咁加埋美术亦都已经系好睇，即系已经系喺商业上嘅包装好容易会能够有票房嘅。咁另外一套就系东邪西毒呢，我又睇碟嘅，咁但系睇到当笑片睇嘅根本就。咁原因呢点解会对啲评价咁差呢？原因呢即系我都系一个即系哎呀嗰阵时我都系一个有份参与电影嘅一个制作人嚟嘅。即係職位好低啦，當然。咁但係勝在呢我有機會睇過佢哋點樣拍片嘅。咁呢我又亦都識好多機器組啊，即係攝影組嘅朋友呢都有開佢嘅工嘅。咁有啲嘅嗌爽皮啦，一日得兩個 shot， 咁不停咁撚就食花生嘅多過拍嘅咁樣。咁同埋呢因為等佢阿大哥話嗰場點樣拍㗎嘛。咁劇本呢就唔使存在嘅。有個朗之後呢就勾拍嘅，真係咁勾拍唔紧要喎。咁最有价值嘅呢就係嗰个事后編劇佢哋叫做。即係編劇 suppose 呢就編咗个劇先至拍，跟住个劇本去拍㗎嘛。咁拍完之后呢就顺利返跟住个劇本嚟剪，劇情嚟剪。咁一套正常嘅戏呢就好有效率咁样制成到㗎啦。但点解王家卫嘅戏要拍咁 Q 耐呢？即係可能拍完之后四年之后先剪到出嚟呢，咁样。原因就係呢劇本唔完整啦，冇故事性啦。咁呢最大功劳呢就係呢剪完啲 footage 出嚟，唔係冲完啲 footage 出嚟，就睇返啲 footage 点样可以砌到一个故事，而呢利用一啲 voiceover 呢嚟连接故事同长口同长口之间，嚟再砌一个生活化嘅故事出嚟。咁你諗下咪好高难度先。咁我对呢种咁嘅手法呢我是没有抗拒的，我觉得都是其中一种拍摄手法，一种拍摄风格出来的。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就出到来的社会那个反响，还有一些所谓懂欣赏戏的人呢就好像真的知道拍什么的。即是我作为一个喜欢看戏的人呢，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欣赏，由哪里开始欣赏他。我欣赏是欣赏杜可风啦，欣赏张淑平啦， 咁同埋欣赏啲演员嗰啲美色嘅。咁但系你觉得导演手法啊，甚至乎剧情啊，我真系完全系俾零分咯，可以话系。咁原因就是我知道制作过程咧，即系当你知道一啲真相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冇瘾嘅。屌，以为好高添，屌，原来系因为靠每次你睇亲嗰啲戏咧，佢都系过场嘅时候用阿梁朝伟嘅 voiceover 讲个半出戏出嚟噶啦。咁讲嘅感受啊，咁电影你就系要靠你点样做戏话俾你听，个语言就系嚟自佢嘅演技同埋你个画面同埋你个剧情同埋你个拍摄手法啊嘛。咁但系咧，王家卫嘅片好特别嘅，往往系要一啲 voiceover 嚟交代，仲系未必交代到，即系嗰下嘢先至配合到一啲咧，即系自己唔明嗰啲嘢就好高噶啦，即系好多人都觉得系咁噶嘛。即系如果唔系，点解咁多学术界嘅朋友咧就中意咧？call 一句嘢又有中英对照啊，又甚至乎要讲一啲你唔明嘅词汇，就令到人哋问都唔想问，而觉得哇高啊，点解高啊？因为高过我咯，我都唔明，咁仲唔系高？即系嗱，好多人去消费咧，都系有呢个心态，就去令到即系佢自己点样睇一套戏嗰个价值嘅，或者一啲艺术品嘅价值嘅。咁呢个似乎系一个常态嚟嘅，咁呢啲都系纳入埋我头先所讲嘅 formula 咯，即系 formula 就系攞咗呢几种元素咧，就必定卖钱，必定啲人唔明咧都睇得好开心嘅。咁喺商业上啊，的确好有成就嘅。咁但系你问我，即系平时都费事讲啦。咁你问我，我咪有呢啲讲咯。即系如果大家欣赏王家卫嘅戏，你不如欣赏阿谭子，唔系谭咩？谭家明嗰啲戏啦，因为谭家明咧。当时做导演嘅时候呢，王家卫就做编剧嘅。咁当时呢，谭家明因为贯彻到佢自己想諗嘅嘢而拍得到出嚟嘅。而嗰个创作性呢，亦都係由谭家明开始有王家卫嘅戏嘅。即係王家卫嘅戏呢，就充满谭家明嘅影子嘅。即係你唔信我唔紧要，你自己试下搵下谭家明啲戏睇，即係高好多班囉。即系佢唔系扮高，佢系坚高，即系真系有个谂法嘅。而王家卫咧，佢连谂法都冇咯，真系 sorry。佢就夹硬堆砌一啲靓嘅画面出嚟，因为佢揾一个好极端追求画面嘅摄影师杜可风，同埋一个好有天分嘅一个美术指导，就系、是、讲完又唔记得咗，就系张淑平咁样。即系所以佢啲嘢唔即系想死都几难嘅，咁你叫我欣赏我就欣赏唔到咯。咁甚至乎一个劇照师就叫做李志超，就系影呢个春光乍泄嘅摄影师。我必须要讲系李志超影呢个春光乍泄嘅硬照嘅。咁好多人当然误会咗系第二个人影噶啦。咁点解要专登标榜呢？因为有啲人知道撞片咧就当咗啲劇照系自己影，但系有好多人都仲以为系嘅咁样咯。 O 至四七 ，C C T V B 不停 repeat 成功洗脑杰作 ，Family 大只佬都几好啊。虽然古仔老是张做无线新闻够胆死，将警察打示威者，示威人士群起滥操，反包围的先后次序调转子，一有政治任务时，同港人港地无分别。 冇错 ，Sharing 五王家卫，我真心唔欣赏。我觉得佢系为咗扮嘢咯，佢嘅 fans 即管当我唔识欣赏啦，哈哈。凤凰 CCTVB 报新闻模式一，受美股拖累，恒指失守 XXXX 点，内地股市带动，恒指升穿 XXXX 点。二，有学者表示，香港过于保守，将被内地城市超越。三，国际排名 XXX 升，港府多谢认同及中央支持，国际排名 XXX 的评级机构偏颇不了解。中港经济一直领先。Hugo 叫你而家揾下先 ，thanks。张做睇王家卫，我主要系睇到可芳。Sharing 五香港片少睇，但最中意只有陈果。 哇，陈果都好耐冇拍片啦，应该。喂，大家等等先，继续发表下你嘅意见，我斟啲热水先。 大家记唔记得 Chico？ Chico 个样好笑，食滞咗咁啊又，原来不嬲都有后面嘅、哦。好苦啊佢。 Samson 睇王家卫啲戏好似食咗伤风药睇戏咁，个画面好靓，但成个过程好迷幻。睇完唔知睇咗咩，过咗排已经冇嘢记得。搵上英文，你引到我即刻嘟嘟个鼻，以为影春光乍泄剧照。 咁啊，写住边个影啊？哇，好味啊！食唔食啊？ 你摆得几多？你食唔到。 得细包啊？ 我仲有一块。 仲有一块咩？ 仲有一包。 O K。 Sharing 我 M 面前睇话剧《南海十三郎》，好多剧情靠旁白交代，我已经劲失望。马超到云，电影咁样会唔会仲过分呢？ 系啊，郑 容夏永康，最6301万4381 show me the catch please。 好难 show 啊，上到嚟就拗教噶啦。我头先喺个剪嗰度， 最早香港导演最中意杜石，彭浩翔都唔错，但佢主要拍小品。Alan 唱到奇峰咩片又如何？番禺探长识炸鱼皮。 我杜奇峰啲片咧，即系有娱乐性啦，同埋佢有自己风格咯，真系，同埋能够喺好低成本同埋好低潮嘅时候都生存到啦，而又唔使点样特别投其所好咧，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噶。 要做呢度设定啊 ，Alan Trump 探长识唔识黄修平？ 我梗系知系边个啦，但系我唔识佢，佢又唔识我嘅应该。咁但系你叫我评价佢啲嘢就，我净系知佢一套戏叫做咩《狂舞派》。咁但系咧，我睇咗少少啊，廿分钟顶唔到啊，因为我觉得有啲镭射青春嘅影子啊，即系一啲。明明唔熟嗰饭嘢，但又要拍到好潮咁样咧，即系拍到好有型咁样，哇！真系睇到想呕啊！老实讲 ，Rebecca 啦，我记得当时睇完《重庆森林》好感动，因为足之有一套戏，我明佢讲嘅。 嗯，好，《重庆森林》我冇睇咧，我都有睇嘅《重庆森林》。但系讲咩呢？其实系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咧 ？Samson 同 Hedgehog 听你食嘢，啲声真系好脆，哈哈！ 梗系啦，啲麦唔系渣嘢嚟噶嘛，呢支麦咧就系阿 Solon sponsor 嘅，再食俾你听嗱，好清脆噶。 行下见先。喂，咁咧，而家仲有几多人喺度啊？169人啊，仲未有人走嘅，不过差唔多啦，而家十二，唔知系翻晒工未咧？呢度啲朋友，啊，红 fan 有续集噶，第一集我都冇睇喎。其实港产片我真系劲耐冇帮衬过。 荣荣想睇红 van 续集，王俊荣探长好似老师问书，句号，超时路宝系到 ，B B 潮江道 ，Camry 听到你讲 ，Sharing 174 watching， 最早近年睇过有乐的香港电影，已经系树大招风。 O K， 树大招风好似系啲好新嘅导演拍噶嘛，但系我真系冇帮衬，冇咩冇呢个冲动去帮衬。其实就应该帮衬下嘅，即系成日都埋怨变咗唔合拍片，但唔合拍又点得啫？咁冇本地人睇，系咪？咁所以咧，无论原创电影同原创音乐都一样，即系迟早死喺自己人手上，因为边有人投资啫？仲？我再见 Anthony Chan。有冇人觉得啊，杰斯好似啊赌 Sir 啊？而家唔似啦，不过瘦晒。我想问下大家有冇试过一个金鸭？嘅咸蛋鱼皮啊，好食又爆啊！真系可以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四海香港仔鱼蛋嘅，即系本地嘢。咁但系金鸭嗰个牌子就系、新加坡嘅，哇！真系好好食噶。我知道有个本地嘅品牌嘅咸蛋鱼皮咧，都卖得好贵嘅，40-45蚊包啊。系啦。哇！真系远，即系远远咁样输俾呢个金鸭。原因就本地嗰只咧，嗰个蒜味劲得滞啊，同埋嗰个质地咧又唔够脆啊。咁但系金鸭咧，哇！啲味又好啦，成个 texture 又好啦，真系长他人志，灭自己威风啊！真系冇办法，客观地真系。虽然嗰个金鸭都系贵，但相比起咧，嗰个性价比咧，即系好食嘅程度同埋个价钱咧。就都系新加坡个金额低啲，卖几多钱啊？70啊？ 50几？ 哦，比贵好少啫。 7-Eleven都有啦，而家。 哇，系啊，正喎、啊！你有冇拎 Chico 上嚟上镜啊？ 佢好烦啊，搞住人。 系咯 ，Chico， 好惊惊啊！几大只？肥到咧？ Anthony Chan， 我走啦。 好啦，再见。 温八十八 ，Alan Chum 吴宇森仲算唔算香港导演？ 算。 你自己觉得树大招风的林家栋条线好睇 ？OK， 答冇睇啊，答唔到的啊 ，sorry。跟住读唔到，唔知点解。嗱，到 Cam Lee， Cam Lee 想讲咩呢？ 每次都会重温再听。 Thank you。 咱们换狂老派真系乱晒坑，都唔知点解，啲人话好睇，系咪话讲梦想就有人话好睇？ 系咯。 做树大招风的林家栋表现好好，做到阴沉的感觉。B B 潮睇下，韦上换我呢期都狂食今日少数撇除都食得嘅零食。 哦，系啊。 上换 message retracted。包括不如讲下大班隐退淡出低一嚿 Hugo Lee 佢个故事作为香港人几有感觉，韦信煌同埋四则唔系香港大陆做。 哦，系咩？我知四则喺西贡都仲有厂房喎。嗱，就要忠告下各位嘅现场嘅网友呢，即系如果你想表达一样嘢呢，因为我哋唔能夠好似 real time response， 即係唔可以 real time 咁樣睇住你嗰句嘢，你又覆到我，我知道你講緊啲乜嘅。咁有見及此呢，就希望大家攞個例句啦，譬如 Bo Kwok 講非常之好啦，不如講下大班引退淡出啲一嚿啊咁樣啦，即刻成個完整句子我即刻明白你講乜嘅。但係譬如呢位 Hugo 呢，佢話佢个故事作为香港人几有感觉，但系呢已经经历咗咁多洗咗版，我唔知道你讲緊边个故事。咁于是乎呢，我又答唔到你，咁但你又好似我唔答你，即係你冇，即係变咗冇咗个沟通呢，咁希望你就好似个 bow cock 咁样，就 complete 成句嘢咁样打落嚟，咁我先答到你㗎嘛。例如Winson 嘅话，呢期狂食金鸭少数 keto 嘅人食得嘅零食咁样，我即刻明晒喎咁样。咁譬如 BB True 话睇下咁睇下咩呢，我又唔知你讲睇下咩㗎喎。咁所以希望大家体谅下呢个科技呢都未能够带到嚟一个能够 real time， 我又知道你讲緊乜嘢话题嘅技术，咁所以要试下打多两个字啦，麻烦你。咁 Hugo 希望而家打过啦。咁四周喺西贡有厂啦，系咪大陆做我就唔知喎。 Rotis Zero， 我都好想睇红 van 下集，但好似听过陈果讲过，呢、這个时间真系好难拍到下集。唉，金辉唔觉得长江七号同美人鱼可以行到第三条路，反而一面无名中恶。就算喺大陆斋上原声版，普通话人嘅评价都好高。 普通话人嘅评价都高啊！一念无名系咩嚟噶？哦，就系、有曾志伟嗰度啊嘛，即系讲劏房定楼屋嗰度啊嘛，系咪？哎呀，我真系冇资格讲广东即系本地戏啊！以上大家讲嘅片，我就系长江七号喺电视睇过啫，即系有时啲早节啊、食饭啊、焗住要睇嗰啲咧。咁都係冇心机睇晒落去嘅。咁啊，同埋咁所以呢，我係决定唔会继续搭呢个广东戏嘅爹啦。 韦信煌嗰边煮皮就嚟响香港有得卖，串珠好好食。 呢、這个咩 Ivans 啊，即係咪即係金鸭啊，係咪啊喂。 好似唔係另外一隻牌子嚟㗎。 哦 ,ok。 我一隻都劲喎。 係咪一念无名好睇，嗱又冇睇过啦，所以冇呢个讨论空间。 WLMGLL 一念无名好睇 ，BB 做四周西贡间厂只系用嚟摆货同出货，仲有系会计部咁咯。 哦，明白。咁所以咧，香港啲租咁贵，做乜鬼都系唔靓啦。咁所以香港同大陆嗰个关系咧，即系好难，你话唔中意就可以分开嘅，即系好无奈嘅呢、這个真系。阿虽然话带向大家推介陈果嘅《细路长》《香港爱你活》，啊嗰阵时我有睇呢两套都，但系我觉得都系争咁啲嘅。例如《细路长》嗰个细路咧，你夹硬叫佢唱翻嗰啲粤曲出嚟咧，佢完全唔知道自己做乜嘅。即系我觉得逢亲呢啲嘢咧，真系唔可以急嘅。你要俾个细路起码监佢听或者唱一个月，你先可以拍嘅。即系你夹硬现场，啲细路仔学嘢好快嘅。佢快到咧念口簧咁样，但系冇嗰个意思噶嘛。即系所以咧，即系个细路，嗰个细路长嗰个细路咧，佢喊住嚟唱咁样。即系如果你 唔知細路場係咩嘅話呢，你根本就唔知喺度做緊乜嘅，老實講。訪客係咩戲嚟㗎？係咪西片嚟㗎？監製。 唔知。 係囉。喂，咁不如講下，即係我又冇睇過，所以就唔可以交流到啦。咁啊，仲有啲咩話題大家想講啊？我趁呢個機會呢講下頭先同嗰啲網友網聚嘅過程啦。咁呢就有位朋友好笑嘅，佢話因為今晚約咗你食飯呢，專登就聽返你最近嗰幾集，哇，原來做功課咁幾好笑，我覺得。即係如果佢驚冇話題，可能因為冇話題好緊要㗎嘛，即係有冇話題，所以呢就好感激佢嘥咁多時間呢，專登聽返最近嗰幾集啦，就好似佢唔使寫 notes 都噏得出嗰嘢好嘢喎。咁啊，真係原來有朋友係咁上心嘅，真係又一次多謝啦。 Max 雷，我是因为滴尿狂老派先有翻兴趣想入戏院睇戏。 Okay. Sharon 细路场啲业余演员个个都做得好好，演技有惊喜。Rebecca Lau 访客超级正。X 二、Woody Chang 探长你好，我觉得今日好甜啊。可能我预期呢啲鱼皮系咸，前几日一试感觉唔良好。 因为啲咸蛋咧，你捞。本身咸蛋黄都有少甜的，可能是这个原因。Get out 等于访客，什么戏来的？ 好 怕的，好怕，西片来的，所以没人陪我看的了，都是 Get out。 BB Get out 等于访客 Sharing 四周零食后面写着 PRC Rotis Sarah Jet Out 访客好正。 OK 三， 喂，咁呢原来呢有好多西人好蠢嘅，即係唔知道 Made in PRC 喺边度喎，原来即係 Made in China 人都知啦。咁呢原来好多化妆品嘅品牌呢，啲人就写住淨係 Made in PRC 呢，但原来佢唔知係 PRC 即係中国共产党。咁所以呢而家越来越多产品呢就将会係 Made in PRC 㗎啦。因为呢可以即係令到一啲冇乜留意呢啲标签嗰啲人呢，就尤其是你唔留意标签又好抗拒大陆货嘅人呢，就会中一伏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One IP Jet Out 4 Family 香港同大陆关系事，卖鱼要搭鱼嘴，唔要唔得。搵信黄金鸭隻鱼皮好食过即薯片好多，唔好中伏。 哦，你放心，我根本就唔会食薯片，因为而家都唔食嗰啲嘢。咁同埋咧，即系趁机会讲下，即系头先未讲完嘅。咁头先讲啲朋友咧，有个朋友咧就喺大陆做嘢嘅。咁呢佢就坚持唔喺大陆度过夜嘅，即係好似嗰啲读幼稚园嘅僆仔咁呢，日日要过关返工过关放工，咁佢觉得好攰，我都佩服佢嘅。即係因为好多人呢，如果份长期工作喺度咁样嘅时候，贪方便悭返啲时间攞返啲生活，即係所谓生活呢就係返工以外嘅咩生活呢，可能去消遣啊，飲酒食饭，揼骨落 club 咁样。咁但係嗰位朋友就好坚持啦，每日都落返嚟啦，咁变相呢每日嘅工时呢就多起码多三个钟起码都，因为你要过关过时过节之前嘅零舍多人过关，有啲咩出事又要滞留咁样，即係所以佩服啦，总之俾我就已经一早劈一炮啦。同好识喂 ,hello。 Jack Music MB 访客，美国电影表面是黑人歧视电影，其实更高层次是有权力的一层剥削冇权力一层。 哦，其实美国的编剧呢在个讯息上呢和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很有出入的，就可能正正呢就是知道美国社会里头有很多问题发生，而一些市民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到的时候呢，於是乎呢嗰、那个編輯或者个編劇嘅方向呢就即好似香港网台咁咋嘛，即香港网台点解闹得最劲嗰啲最多人听呢，原因就係呢好多时你闹到冇得闹呢，即闹咗冇用，係有人同你出句声呢你会觉得舒服啲，咁呢就成为 佢个好多支持者会支持嗰个项目噶啦。咁美国会唔会都系咁咧？因为个社会表面好民主，但系亦都好多唔公平或者好多观念上嘅一啲唔平等或者扭曲嘅发生咗嘅时候咧，咁编剧咧就系睇啱呢个 market 咧，就系将一啲officially 唔敢讲嘅嘢咧，就透过电影讲出嚟，造成一个维稳嘅效果，会唔会系咁咧？咁所以咧，当你睇得呢啲多嘅时候咧，譬如 The Post， 咁你睇到啲励志片咁啊，今年嗰啲睇得好开心噶，即系觉得哇伸张正义咁样，就正正呢个世界上咧好欠缺正义，咁咧有呢啲咁嘅励志嘅例子咧，就拍咗电影。咁喺市場上咧就藉此就成為一個 market， 咁咧就去令到好多人睇，咁啊賺到好多錢啦。咁究竟我想問下大家咧，究竟呢個情況咧，譬如大家睇到一啲好振奮、好大快人心嘅戲，咁自己會唔會因為俾到佢影響而走去對抗嘅社會咧、對抗嘅政府咧，同埋去改變現狀咧？咁我覺得某啲國家、某啲民族係得嘅，咁但係對香港呢啲民族咧，或者中國呢啲民族咧，佢往往都係咧嗰啲要付出嘅就留翻俾勇士啦。你做咗嘢，我會話你係英雄嘅。咁你叫我去做啊，唔好搞阿叔啦，因為阿叔要揾食，咁頂窿啊貨金俾你哋喺度繼續鬧咁樣。即係你諗下一個咁嘅社會咧，即係你諗下幾難改變到你不满嘅现状啊。咁但美国又得唔得呢？大家有冇留意一下美国系咪能够有呢个效果呢？即系譬如黑人民权咁样，即系马丁路德金甚至乎睇嗰度嗰套早排攞奖嗰套 One Day 咁样，往往呢都系因为件事发生咗之后先至有个电影出嚟嘅。咁啲人就哇狂赞个电影啊，因为咧你讲出当日咧黑人去争取民权嗰个可歌可泣嗰个故仔，咁赢晒嘅喺个社会度。但你有冇人谂过咧？但系往往所有拍亲呢啲，甚至乎 The Post， 因为嗰班办报嘅人唔惊政府嘅恐吓，而咧一齐企出嚟撑嘅。咁究竟呢个咧对美国嗰种人嚟讲，会唔会系到今日咧？都因此堅持翻嗰、那個言論自由同埋發布嘅自由，而唔係睇完之後哇好振奮啊！美國個傳統就係咁噶啦，即係我覺得咧呢類勵志片咧好多時咧都俾現今世界嘅人咧一個 fantasy 啊，即係覺得應該係咁樣個社會先至會改變嘅。咁但係你以目測咧，你睇翻美國嘅歷史咧，往往佢哋个电影就系讲出一个传统咧，即系当时就有咁嘅案例发生咗一件咁嘅事之后，佢嗰个传统一得以成传落去嘅时候咧，咁就会对个社会有啲好大嘅改变，同埋一啲慢慢嘅改变啦。咁但系对实际上有冇作用咧？即系我觉得个作用未必好大，但系咧攞美国同埋香港为例咧，我觉得香港更加可悲。即係好多時候，就算你聽黃毓民咁樣青筋暴現咁樣，佢係影響咗某啲人去上街，去對政府反抗，對一啲施政唔好，或者甚至乎一啲出賣香港人嘅出嚟。但係嗰啲人係越嚟越少咯。即係曾經社民連嘅時候成立嘅時候，就係一個里程碑嚟嘅，即係後無來者咯。可惜係到今時今日，共產黨伸隻手入嚟嘅時候，佢不单止防止到一同样事件发生，仲能够利用到呢种不满去打另外一个不满，即系到今时今日咁，就只系怪翻我哋嘅民智，真系冇其他西方国家咁足咯，或者咁肯付出咯。因为往往你个社会改变真系要自己付出噶嘛，你唔可以人哋做咗就算噶嘛。但系今时今日仲讲梁天琦，仲讲黄之锋，喂，佢哋只不过系一个曾经为我哋为香港嘅地方牺牲过嘅两个人物，就并唔系大家就要靠佢而香港改变噶嘛。咁但系好可惜就系到今时今日，我觉得大家都系多数人都系认为咧，即系去歌颂呢啲明星或者歌颂呢啲所谓英雄咧，就能够改变到个社会啦。Sorry， 我觉得正正唔系咯。 但点样能够改变到呢？咪靠你同我咋嘛。即是大家能够你的能力做到几多嘢，你起码够胆付出，或者起码肯付出，你先可以令到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反扭曲。但是你成日都认为那些英雄呢就能够为你改变到呢，我好相信一世都改变不到咯，真是 sad 啊。 但你听得探长的人都是有原则的，不可能是指马卫奴。 Rebecca 和访客是一套我看了一半都不知道他想讲什么，要努力想之所以好用力感看。后来卒之明晒同有惊喜， 他们 称香港人好易被任何事激励到记，但只限三分钟。 Be true， 其实访客超级便宜，香港依家班搞电影嘅人就系冇七搞九拍冇揞头，一味不满。Jack Music M B 邓模式访客讲一个黑人见女友家长故事，女友是白人。初时大家以为现今世界已经没有歧视，但黑人主角硬是觉得不自在。后来发现女友一家是靠贩卖黑人为生，过程是靠白人女儿去识黑人男友，之后带去见家长，之后用催眠令黑人失去反抗意志，然后将年老白人的脑袋移植入黑人上，令白人长生不老下去。 我咁劲。 The Black Split 分裂都好睇， 上 午睇 The Post 睇到悲从中来，唉。 唉，总之喂。即是头先讲嗰套，即是多谢大家嘅推介啦，因为我都会睇嘅，听咗嗰、那个嗰套咩呀，头先嗰套黑人嗰套系咩呀，惊吓啊，访客啊，我即刻想睇喎、啊。BB True 你话有乜有道理系讲边 part 啊，又系嗰个问题。即是头先嗰位我提一提佢讲晒全个你想讲乜。但佢又 stop 咗，係咪觉得我串緊你呢？其实唔係嘅。其实我真係想好想你，即係 Hugo 啊，好想你讲出你想讲乜，但係你讲一半唔讲一半，我实际唔知你讲緊边 part 囉，真係对唔住。 留人生我努力改变自己， Alan Chum 自己就要搵食，英雄就唔使搵食，香港一般人都系咁谂。 系冇错，咁但系你唔使一定你要做翻英雄嗰个角色㗎嘛。即系你有好多各方面你都可以贡献到自己，牺牲到自己更加多时间，或者更加即系令到你嘅身边嘅朋友有所改变㗎嘛。即系用生命时间嚟换取人哋嘅认知，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成本都好低，但系你哋起码要付出咯，系咪？咁啊，阿刘仁生，我唔明你讲乜，我努力改变自己系咩意思？因为咧，我一滴十咁样咧，我真系唔记得自己讲过乜噶，分分钟。娜娜嚟啊！娜娜，隆隆地，所以好大声嗌嘅要。 天使路宝训 ，Canton Win W L G L L 嗰套戏讲见家长。 哦 ，One IP 分你出第24个人格。 哇 ，Sharon 五访客我都睇咗，但唔记得咗中文叫访客。Hugo Lee 我明啊，我头先话树大招风，林家栋个故事 自己 好、 哦 okay、 有感觉。 OK， 明白。喂，咁访客其实原来咁多人睇咗咧。是不是现在仲做紧嘅究竟 ？Hello Nana， 有人叫你啊 ，Nana。好彩买一个无线 keyboard 啫。佢鼻塞啊，好阴功啊！有冇办法可以令只猫唔鼻塞呢？大家有冇经验呢？因为佢都好老啊，嗰啲抗病能力比较差嘅。咁啊，每逢咧食到啲抗生素咧，佢就会好翻。我见到个右鼻哥窿咧，成日都会塞嘅，好阴功。咁今日似乎两个鼻哥窿都塞晒。同埋佢个肺好弱咧，咁又系令到佢唔能够渗到鼻涕，或者即刻打晒出嚟，咁所以好阴功啊佢。你得，但系佢都几算精神，又食到嘢，等佢塞，哎哇哇哇， 等等。野兽。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点啊娜娜。大家会听到很多噪音啊，因为是咁 high 支麦。Nana 好醒目的，佢知道呢，即係其实无非都想 interrupt 我同支麦或者同某啲嘢嘅沟通，佢想要即係唔知係咪争重呢，你即係想留意佢呢，佢就成日都喺中间 interrupt 嘅。佢不嬲都係咁嘅，但係而家呢佢体力呢下降咗呢，就个次数已经少咗好多。以前任何呢你同人傾偈啦，你同貓玩啦，佢都不滿呢就走嚟破壞和諧嘅。尤其是前幾隻貓呢，佢譬如我同 A 貓玩嘅，佢就即刻走埋打走晒嗰啲貓。咁 ABCD 咁佢 D 呢佢一衝埋就打走晒 ABC 咁樣。聽到啲聲好特別㗎。嗨完未呀娜娜叫娜娜，同埋呢近来隆到呢咁样都冇反应嘅耳仔，好大喎，唔知係咪鼻塞令到佢隆埋啲嘛，都唔定，即係可能有啲耳炎啊鼻炎啊咁样，好阴功㗎。闪佬嘛娜娜。係咪呀娜娜，你 track 喺后面夹住晒喎。嗱，而家頭先我講嘅 Nana 嗰、那個，即係中意 interrupt 咧，而家個角色咧就變咗啊 Trico， 佢成日都係咧，即係唔抵得人哋同第二貓玩咧，就衝埋嚟破壞嘅。但今日就唔知點解合作，眼啤啤就算啦。你走我先覆人啊，因為我冇手，要撳住個麥俾你擁冧，一係咁啦。娜娜望镜头，似水底声啊，阴公啊，喂，忙， 王森翁 ，Hello Nana， Air Force Air Force 温海 Nana， B B Two 探长讲得有理，唔好靠英雄为自己争取平等，加上英雄都系揾食啫，只系英雄到咗某边个时期就会为自己留人生世界和平由自己做起。王森翁，你系咪想一齐倾 ？Rotus Zero Split 分裂都系好睇，超期待第二集。因为佢将会喺 Unbreakable 不死结的延续 ，B Two 喺强国有得睇访客，所以我爱强国。最扑街就系依家呢个香港，尽介今晚冻，眼回家时小心着凉。 系啊， 留心同啊，我鼻塞都冇咗啊，留人生无鞋好得意。One IP 分力美已有伏线 ，Family Man 哈哈 ，One IP 他流感， 猫瘟 几年前，啲人话支持黄之锋出嚟抗争，但黄话唔系要支持佢做，亦唔系要做英雄，而系要大家都出嚟参与。当时嘅细路嘅人都明白呢个道理啊，但、香港大人同上一代真系有冇觉得唔好意思噶？ 梗系冇啦。 Cloud 喺 One Break 嗰度上个灯。俊介龙之迷二恨 ，Camlin Nana 女生的天性，争宠， 哦系， 似水底猫性， 走，咕咕咕咕，去到 What is your 又唔肯读啊！ S1LP 系啊，最尾见到有 Bruce Willis 真系好有惊喜。 咩戏啊？ 撇推介《忘情水》好睇。 OK 嗱，总括咧嗱，好多人推介《忘情水》啦，同埋 Split 咧系电影亦话电视剧啦，我又唔知啦。咁啊，同埋仲有话边套就有诶访客啦，访客香港冇上到啊，原来。咁有人话我爱强国系咩意思咧？唔知道，解释下好。咁咧，最咩最扑街？而家嘅香港啊，咁香港扑街原因就系强国啊嘛，你搞清楚好啲。同埋有啲出卖香港嘅人，因为佢系受强国嘅干扰啊嘛，咁所以我真系爱唔落啊，真系大佬。仲有啊，睇 Unbreakable 系咪又系电影咧？请问 Rebecca？鼻塞嘅阴公，同埋 Nana 咧曾经就系有猫瘟嘅，佢喺2007年嗰年咧，直头病到咧即系接近死亡啊！即系我未见过擘大个口唞气嘅，从来都，同埋咧打黑黐飞仔鼻涕出嚟咧，即系嗰阵时好唔掂啊！同埋惹到咧全屋啲猫咧，即系五只猫，四只嗰阵五只猫咧得一只冇事，咁好阴公嘅。咁嗰次开始咧。佢就好唔翻啦，即系不停咁样来唔来都系右边嘅鼻哥窿出事咯，咁好难根治到啦，唔知有咩方法令到舒服啲。 Rebecca Jet Out 香港有上 架 ，Rotis Zero Split 分裂系电影 Unbreakable 都系 ，Rebecca Unbreakable 不死铁。 哦，明白。咦，咁啊，我似乎呢几日可以睇下戏，因为未有公开，去到下个月头先有公开。咁啊，希望唔使啦，因为有两单嘢 postpone 咗，都唔系嘅，系延迟咗。咁啊，本来年尾咧都几忙嘅，但系突然间咧就冇咁忙，咁但系将单嘢推迟咗少少。要拍嘢咁样就接到啲广告咁样咯，咁希望呢几日咧就未拍嘢之前啊，搵啲戏睇下啦。因为而家香港其实真系冇咩娱乐消遣嘅，主要都系睇下戏啊咁样嘅啫。咁仲有差唔多啦，其实而家都点几钟啦，咁太夜噶啦。咁咧，大家可以即系 round up 下今晚讲嗰啲咩题材。咁啊，差唔多啦。 韦信宏啱啱 Google 咗访客票嘅就 ，OK， 香港2017年5月上， 哇，咁久啦！ 强国一直话你知佢系咁契弟子系香港班2059烂香港 ，What you get out 套戏上咗一星期就冇咗。男主角接觸拖出嚟，咁會唔會更大動力睇夠主角逃出嚟？點都是攝影用品唔穿啦，快啲睇啦 ！What is the Unbreakable 導演係鬼眼個導演 ？Wanana 喺度哥斯拉咁樣破壞啊！哇，佢啲破壞力真係好驚人噶，大家有眼有目共睹啊，真係。喂啊！哥斯拉，睇唔到添。哦 ，Unbreakable 就系鬼眼嘅导演。喂，咁七月期而家边有得睇啫？但系点解大家无端端又讲出呢套戏咧？因为多数人都睇过，系咪 ？B B 超咪就系咯，我头先讲咗，强国人一直知佢系契弟，即系香港班二五搞烂香港，但系香港嘅二五都系因为大陆嘅干扰而令到佢有二五做得成啫嘛。咁你点可以净系怪香港班二五嘅啫？系咪？ 即係你認為你譬如你生咗個仔咁樣，即係你個仔不幸咁樣受黑社會點咗去賣白粉咁樣。咁但係如果冇，當然你怪個仔係啱嘅。咁但係你冇理由你個仔干擾佢困佢賣白粉嗰啲人係你唔怪佢噶嘛，係咪？我覺得咁樣諗有啲犬儒啊，真係。 俊介今晚不用赶车，我住完上面想打唔穿桥。Jack can turn a B B 出鬼眼个导演唔掂啦，快啲转台啦。Sharon 唔靓做咩发脾气？不如一齐倾啦，哈哈。 嗯，而家咧呢度唔使赶车，因为有通宵小巴。咁因为咧我搬咗去冇咁远嘅地方，咁所以就。唔使一定系咩咯，唔使一定赶地铁咯，而家。 B B Two 咁个白粉集团一早话你知佢做咩行生意啦。 哦，系咯，咁但系唔通你又唔觉得佢有问题咯？即系问题就系几个问题都有噶嘛，即系以前英治嘅时候，咁都有英奸噶，但系问题就系你个主权国系有制度嘅钳制，同埋相对系公正噶嘛，咁分别就系咁啫，咁闹少日都唔得噶，大佬。喂，咁啊就系差唔多啦，因为咧我都眼瞓啊，今日真系唔知点解好亏啊，我已经好晏起身噶啦，但系晏到咧，净系出去约咗人食饭，同埋去。去咗出面买柜桶，咁到到而家就已经冇乜力啦，唔知好神亏啦。咁啊，回复翻上次上面咧就阿 Max Low 啊，佢话 Keto 咗之后咧，佢鼻塞都冇埋，但我啱啱相反，我就系连即系 Keto 咗好多嘢都好翻咧，但系瞓觉嘅时候都会鼻塞，唔知点解，可能我就因为鼻敏感，咁有时鼻敏感咧有啲分泌干咗嘅时候咧就鼻塞咯。唔知点解啊，咁所以交流下先。喂，咁时间又好夜啦，点几啦，都差唔多撇啦。咁好啦。玩啦，啲声好恐怖啊。去哮喘咁啊。好啦，拜拜。 你听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节目内容只係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